破壞和縱火行為，以保障守法美國人的權利。又形容自己是法治總統，不能夠讓和平示威者正當的呼喊被憤怒暴徒的行為所掩蓋。特朗普當地星期一傍晚在白宮就連日示威發表講話期間，警方和國民警衛軍使用催淚彈驅散白宮附近在拉法耶特廣場聚集的幾百名示威者。特朗普之後由幾十名保安人員陪同離開白宮，穿過廣場前往被稱為總統的教堂的聖約翰教堂。教堂在當地星期日遭到示威者塗鴉，部分範圍被縱火破壞。特朗普在教堂外手持聖經拍照，未有回應記者提問，之後返回白宮。同場的還有司法部長巴爾和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美聯社引述負責國防的高級官員報導，大約600至800名來自5個州的國民警衛軍隊員已經被派往首都華盛頓支援，部分人會持有武器。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早上11点。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01点，升168点，总成交金额29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918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18点，升1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35.6，升6.6；美团点评148.6，跌1.4；阿里巴巴200.2，跌2.6。中国平安77.9，升5毫；盈富基金24.2，升2.2；中芯国际18.6，升4.2；友邦保险67.6，升1.5毫半；港交所284元，升1.2；华电福新系报2.38，升8.7；FIE 南方恒指7.4毫，FIE 南方恒指系报7.45仙半，跌9仙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69，瑞士法郎8.064，澳元5.265，加元5.716，新西兰元4.871，欧元8.6248。每百日元对港元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874。日经平均指数报22294点，升232点。港金现价报16085蚊，跌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8.76美元，卖出1739.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对出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车龙咧就短咗好多啦，排到去太古城啦。咁由于啲车咧改行晒英皇道，咁所以而家英皇道咯，去铜锣湾方向近住无范里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就喺太古城港铁站对出噶。重复多次啦，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仲有车龙噶，排到去太古城啦。咁另外啦，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无范里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太古城港铁站对出。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啦，近住狮隧入口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嘅，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噶，咁揸车朋友可以行翻呢段路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非常之长，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就是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一路慢车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

包湿雨。 我又系可以经历呢个咧太阳眼镜变咗雨遮嘅过程。 我同你一模一样。 系啊，好兴奋，开头仲喺度扮晒嘢咁样咧，叮叮叮叮咁啊，太阳眼镜，哇哇，点解越嚟越黑嘅？唔通我个眼镜真系越嚟越黑？ 系、 哦，原来离远嘅天。系 你嘅命运 嚟，系啊！ 帮你洗车啊，有啊， 有啊，帮我洗车冇问题啊，真系。哇！你救之前嗰个又嚟水母间洗车景， 嗰、哦那个系啊， 系咯，上个礼拜 佢真系多灾多难， 佢成日都系嗰个位度，仲要嗰次真系有两架车， 系啊，真系洗 喺嗰个即系展场度 嘛， 好劲嘅真系。 系啊，今日咧就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嘅，不过今朝咧即系譬如我喺香港岛嗰边咧，以为下昼可以晒太阳噶啦，因为真系好好天，但系去到九龙区嘅时候咧就。见到咧，哇，都叭叭声咁啊吓！ 局 部地区有雷暴啊，所以大家留意住天气嘅情况啊！ 我咧呢两日咧，我转咗工作啊！ 咩啊？ 我转咗个职业咧，就由梁地官嗰个职业咧，而家就变咗咧，真系屋企咧，我变咗做咧厅长啊！ 做厅长， 我做咗两日，我升咗官啊！而家 做咩同老婆嗌交啊？ 唔、哦、系啊，因为咧呢两 唔系同老婆嗌交，佢唔会讲出嚟嘅。 系啊，唔会讲出嚟嘅。 系啊，呢啲咁样。 我发觉，但系好得意，其实好想同你分享一下咧，即系因为。我两日咧，因为都夜瞓， 系 咁我琴日都成三点半先躝上床咧，咁我懒爱心澎湃啊嘛，哎呀唔好嘈醒老婆啦，一开门嘈醒佢，咁我又听可以瞓啊嘛，咁我喺度瞓，哦跟住我发觉咧，佢瞓得几精神噶， 即系做厅长有做厅长嘅好处。 原来自己一个人瞓觉，唔知道你有冇即系由咧本来同床共枕咁样咧，突然间 佢隔篱嗰个成日都飞啊嘛，嗰阵子。 但系无奈噶嘛，我 但系我唔系噶，佢唔喺度一齐瞓嘅时候， 你瞓 得 唔开 心， 我瞓得唔好差噶、 啊。 我哋两个都系噶，几爱。 哎呀哇！ 你睇阿田 想呕心啊，即刻、啊。 我真系觉得呕咯。 系啊，原来你 呕出嚟啊！ 你先系真正嘅连体婴啊！你仲话阿华同佢 系就 系、是，好得意喎， 唔一样嘅，阿田去个不嬲做人嘅目标就系、是，只要有得瞓，喺边度瞓，几、 啊、 时瞓，瞓够十二个钟嘅话咧，佢人生就美满啦。佢系呢一个噶嘛， 阿华 喺 我 隔篱系唔重要嘅 ， 我唔系噶，我即系冇咗个咧。平时我系早瞓，我十一点瞓觉嗰啲嚟噶嘛，会乱嚟乱去啊，成点先瞓到噶。 同埋我唔知点解嗰个睡眠质素咧，仲好咗啲添。 系啊， 因为我连续我点解可以知道我好咗啲咧？嗱，我两晚都成三点几先瞓啦。咁但系咧，我第一个扎醒咧，唔系靠闹钟， 系 我个细仔 咧， 人肉闹钟，喊醒咗要饮奶咧。咁我望一望个钟，其实咧都系得个六点啫嘛，我瞓得嗰最多三个钟，得啱啱好咧，就中咗嗰个唔知乜鬼咩话嗰个睡眠时钟嘅第一个周期咁样咧，嗰下咧竟然又唔头痛啦，又醒到啦，咁跟住咧其实再回笼咧瞓唔翻啊，有少少即系迷迷糊糊咁样咧，即系冇再进入第二次嘅沉睡区咁样咧。 我要同你讲声恭喜恭喜， 即系你进入咗人生唔使瞓咁耐嘅时间， 代表你年事渐长。第二嗱，呢个系好啲嘅，年事渐长冇咁开心啊。第二咧，所有啊。唔好话所有啦，大部分咧有成就嘅人咧，即系尤其是嗰啲 artist 啊、政治家嗰啲咁 样。你只眼唔眨喎，头先佢呢两秒都我一路望住只眼唔眨。 我讲真嘅，佢哋需要瞓觉嘅时间系短嘅，因为佢哋咁样先至有多时间去处理到佢哋嘅公务繁忙啊嘛，嗰样嘢。 我冇带，我冇带利是封，你帮我俾封佢啊。 佢记熟咗阿成哥退休之后咧，就讲翻佢之前咧嗰做生意嘅时候，只系瞓几个钟头啫。我一 唔止淨係成哥噶，華哥都係噶，劉德華都係噶、即係佢就佢咯，我唔知點講，我真係唔使瞓好多。 仲有阿果哥都係噶， 邊個果啊？ 喺果欄度送貨嗰啲阿哥，佢都係瞓得幾個鐘嘅。 唔係，但係跟住佢就話我瞓幾個鐘，但係佢已經覺得足夠啊。即 係 所以呢件事咧係唔同噶。 不過可能我琴日咧我就 睇你唔成功啊咁樣， 可能我 人哋就啱啱賺緊你瞓少你都覺得夠啊，你嘅事業可以更加好。 唔係我人謙虛啊，我人謙虛啊， 懶啊懶啊，謙虛 啊。同埋可能我琴晚咧我揼咗個野骨啊，知唔知？ 半夜 系咪因为揼完骨，所以令到你瞓得好咗、 啊、我真系揼咗个夜骨，我十点先去揼啊！ 十点先去揼。 系啊，我就安排晒啲细路瞓晒觉咧，跟住我即刻飞车飞出去咧，先至可以揼咗个十点嘅骨、 哦。我想知道点解十点都有骨揼？ 有个十二点 都有骨揼， 嗰、那个就唔系通宵，佢十二点就收工咯。 哦， 咁我十点去到 啱啱 系啊，我得早 book 定就可以咁样咯。 last call 系啊 ，last call 真系。嗱，咁但系 咁尽嘅， 好尽 噶， 唔系生意难捞啊嘛。真系，系啊！但系究竟嗱，如果你信唔信？好似阿祖所讲咧、你瞓少咗，代表你嘅身体又进入咩另一个阶段啊？你会唔会都即系吓觉得自己嘅身体大不如前呢？ 今日我哋小确幸益你啦。 哦，呢、這个真系需要啊， 系啊，我先率先就唉败阵啊， 系咪啊？ 系 你嘅身体其实某层面上反映到你嘅精神年龄系几多岁啊？系咪？ 嗱，因为咧真实年龄、就譬如你三十就三十啦，身份证写咗你冇得走啦。但系咧咪成日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咧，就话哎呀太太啊，同你做个皮肤测试，哎呀你皮肤咧原来啊三十一岁啊老咗一岁，有呢啲嘢噶嘛？跟住又有试过咧，就话睇你行路姿势，你有冇见过？话行路姿势咧就睇到你真实嘅年龄咧，又同你嗰、那个即系身体年龄又争几远啊嘛。 好，今日几个动作就可以测试到究竟你而家哎呀，究竟系同你真实年龄系相差大啊，定系哎呀你后生咗啊咁样？ 系啊，所以我哋今日小确幸咧，就想同你玩下呢个身体年龄嘅测试。 少少动作嘅，唔使啊，你个人喺度就得噶啦，系 啊，拉少少筋啦、啊，跟住我哋一阵间十一点半啊，可以啊听住我哋节目，亦都可以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嘅面书专页、有 Facebook Live 啊。 佢系赵学而啊，连体啊，你系咪连体怪婴咧吓？但系我哋欢迎你同我哋连体嘅，特别系可以上网啊。有咩问题？今集嘅寻找快乐的人咧，话我哋已经去到咧，问小弟曾志豪啦吓。 系啊，佢就系主角啊。如果大家都有问题咧，想问佢关于佢嘅工作、关于佢嘅人生啊，乜嘢都得嘅。 系啊，关于家庭啊、凑仔啊，系啦、啊，等等嘅嘢吓。 咪前程啊，系啊。 可以喺咧网上面啊，风骚快活人嘅专业度留个言啊吓。 冇错冇错，咁啊我哋晏啲啊同你玩呢个小确幸啦吓。咁啊喺小确幸之前咧，我谂首先你而家要望一望自己住嘅嗰栋大厦咧。 好惊 啊！系啊，特别系喂，真系啊 ，call 一 call。沥完啊，六全楼嘅朋友，唔知你平安嘛？而家你心情又如何呢？吓， 我谂咧心情就好难平复同埋好噶啦，因为我估个担心都几多啊！一个又一个嘅个案咧，就喺呢一栋大厦度出现， 系、啊小群组啦，已经变咗。 系啊，不过起码咧就睇到啲嘅资料咧，就会话到咧就系佢哋之前未有其他一啲楼宇咧，就佢哋嗰啲水喉啊嗰样嘢咧会令人担心嘅。喺嗰方面咧，好似专家就睇咗就唔系好需要担心，但系点解咧会即系传嚟传去？甚至就咁样，但系另一个担心出现啦。 但系嗱，咁都好得意噶。佢唔系话咧，因为嗰栋大厦咧，佢 check 完之后咧，发觉佢嗰个水喉管设计咧系 perfect， 就佢当然而家都冇话有事啦。但系点解佢会排除咗咧？佢因为 中招嗰啲人咧，全部流层分布啊，或者坐向咧，全部都唔同啊。 系、 所以即系以前嗰啲咧，可能全部都系A 座嘅。 系 A 座三号单位。 系啦，咁你就容易啲，可能三四五六七八楼嘅 A 座都出事咧，佢就有机会揾到就 系 同嗰个水管啊嗰啲。 系。 但 系 嗰个喂大佬，你散到咁样。 四个唔同嘅楼层单位啊。 嗱，但呢一个就可以即系暂时叫做排除啦。但系另外一个更加惊嘅咧，就系咩咧？有專家咧就懷疑大廈會唔會有機會咧有傳播鏈，甚至係有超級傳播者啊！喺信箱啊、大堂等等嘅一啲嘅公共空間度播毒嘅。 嗱，咁啊慘啦！你話啦，以後啲居民攞信。如临大敌，即系免得过又唔掂佢噶咯。 喂， 跟住邮差叔叔咧， 我讲真，早阵子因为即系落落 DSE 咧，咁佢都要报考其他海外大学咧，咁啊，即系有啲英国嘅大学咧寄咗信过嚟俾佢咧，我哋都真系第一时间 攞个钳钳起佢， 真系 惊啊！ 喷佢先，真系我认真。 我蠢咗啊！我收咗一啲网购啊，外国过嚟噶，我冇烧佢个毒啊！ 你冇烧佢个毒 啊？ 我唔记得咗，因为未好似琴日咁样讲咯。嗰、那个防疫意识真系相对地低咗。喂，我提高翻啦！你见到我头琴日即刻已经再去买嗰啲防疫用品啦，系咪先？ 未有呢单嘢之前咧，又即系嗰个叫做货仓执货嗰单嘢之前咧，咁就真系。可能大家见到封信，你唔会谂起话 佢， 你坚持噶啦， 因为佢哋嚟自英国噶嘛，咁佢嗰个大爆发啦嘛，咁佢真系嚟自嗰、那个，咁真系嗰个大学寄过嚟，咁 啊系， 咁就系一件事，佢直接入嚟喂。散毒我姐姐话，跟住我哋阿乐乐咧，直咧攞个手物咧拉住咧，跟住咧我喷一喷一喷佢咁样噶。 系啊，嗱，咁今次咧，另外一个亦都大件事咧，嗱。你咪话我哋嗰个防卫意识可能薄弱咗嘅，嗱，我唔知佢算唔算系因为防卫意识未系时刻保持最高境界啊，定系佢觉得嗰一刻佢嘅防护装备只系需要去到嗰个层次就够咧、 嗯？ 因为有一个消防救护员中咗招，咁但 系 佢中招咧就因为佢有运送呢一个受感染嘅一个病人去威远，咁但 系 佢就冇戴 N95 同埋冇着保护衣。咁嗱，我哋如果以前咧，即系早几个月咧，譬如青衣咪试过出事嘅，咁啊真系见到全部人着晒嗰啲蓝色装备啊， 系啊，由头笠到落尾， 由头笠到落尾噶嘛。 系啊，全副武装 嘅。咁究竟佢今次点解佢会冇选择着呢身装备咧？ 系 咁系咪可能佢评估觉得已经够啊？定系咩咧？嗱，即 系 有机会就系原来专业人士咧都可能 松鞋 有松鞋啫喎，即系唔知啊。嗱，所以即系我哋如果你话而家松鞋咧，都理解啊。但系原来风险无孔不入嘅，真系。 呢个真系唔知道，因为其实呢一位嘅救护员咧，佢之前咧上个星期五啫嘛，佢咧就喺呢个检疫中心咧，就将一啲咧由巴基斯坦翻嚟香港嘅确诊者送院嘅时候咧，佢系有做足嘅全套嘅保护嘅装备嘅。不过呢一个 case 咧，就将呢一个拎唔穿嘅确诊嘅病人啦，送去医院就冇。其实都唔知系佢系松懈咗啊，抑或系得到嘅资料唔够齐全，所以佢以为只不过系送一个病人入医院，即 系 都有可能。其实呢个都仲要等佢哋有多啲嘅资料话俾我哋知。 因为呢位病人系佢睇过三次医生，三次医生即系佢都系冇呢个做一个心喉 体 力嘅测试噶嘛。 系啊， 咁所以可能就真系好似话早话即系可能佢就系资料唔够，可能一个普通病人哦，佢要入送院咁。 不过咧，如果你 真系唔知啊， 如果你话我哋市面上咧，究竟防疫意识有冇松懈到咧？我觉得系真系松懈咗嘅，譬如咧， 因为好多人喺条街度啦， 唔系嗰个就冇办法，嗰、那个好正常，已经系有人行噶啦。但系我讲系咧，譬如话去餐厅，我琴日咧都有去到港岛区一啲餐厅茶餐厅啫嘛，冇人同你量体温，乜嘢都冇，系啊，佢咧仲要系， 其实佢系咪仲需要做呢一样嘢？ 其实而家都仲要嘅，好似 即系你入去，我哋仲个限聚令未完噶嘛，对于咧餐厅食肆啊，其实都有一定嘅管制措施噶， 佢仲系有嗰、那个 有 夹板喺度嘅，但系咧嗰个度唔度体温咧，老实讲就佢就即系比较人为。操作啲噶嘛？ 會唔會係 佢有啲冇做到啦？ 紅外線啊，嗰啲喺度啦。 普通茶記嚟嘅啫，我見住都冇嘅。 其實係真係有餐廳，有一啲商店都係冇都 開始鬆咗啦。嗱，咁仲要咧，我早一兩個禮拜我咪喉嚨痛噶嘛，咁我又去咗睇某一個醫生咧，即係嗰啲診所嚟嘅。 係， 佢完全由頭到尾都冇嘟嘅喎。 哦， 即係之前咧有啲咧， 咁有冇叫你填電健康生活表 啊？冇啦，嗱，早嗰幾個月咧最高峰期嘅時候咧，嗰陣時我都話啦，我帶個仔去睇眼。眼啫嘛， 都几次。 佢因为行到热咧，直情都唔俾佢入去睇添。 系系， 你真系要落几乎浸佢落冰水度先可以过到关噶嘛。 系啊， 但系而 冇咗咯，即系唔系嗰间冇咗，即系第二啲咧，我去到嗰个诊所度，我由入去登记啦，到坐低啦，到咩咧，其实都冇乜太多有啲咩难关啊，去过噶嗱，所以我就怀疑咧。开始有唔同嘅地方，个别咧有啲松咗啲， 咁我想话 提醒翻咯，咁我哋 系啊， 但医院嗰方面佢哋冇松懈到 嘅， 嗰个红外线嘅即系探测仪咧一定有啦，跟住咧隔住嚟排队啦，即系嗰个 lift 嘅搭 lift 嘅人数咧就又会少咗啦，即系可能平时可能装十五个嘅，可能而家十个就已经上走第二步 lift 啦嗰啲咁样咯，同埋一定要填呢个健康申报表。陪同嘅人去咧都要填咯，即系咁咯，都好紧张。 同埋你有冇发觉咧？有一样嘢系成反比嘅，即系咩咧？嗰啲防疫用品咧，佢供应最紧张嘅时候咧，你个人就会好紧张。即系明明咧，本来成个市唔够防疫装备咧，反而你个防护啊最高嘅。但系到而家咧，大部分防护装备咧 揽 晒咧，你就 我嗰个系几好嘅例子， 就系啦，我就见到你呢个。 因为咧，我哋咧即系平时工作咧，我都会带一支嘅酒精嘅消毒 液 喷喷，搓手液一定有咧，喷嗰种啊，系啦。跟住就我哋喷下个咪，我哋先至开咪啊。有一段个阶段咧系买唔到嘅，到琴日我去咧嗰啲大型连锁店度买嘅时候咧，哇！买一送二啊！我24.几咧有三支啊！ 买一送二其实严格嚟讲唔系买嘢俾你， 我以为我睇错，我俾钱嗰阵时咧，咁我就吓买一送二，冇理由买 二送 三支 合理啲啊！ 买一送二，跟住我就攞咗三支去俾钱嗰阵时咧，跟住仲问嗰个收银员姐姐就话系咪真系买一送二？佢话系啊，呢个系买一送二啊，嘟24.9咁。 好，买二送几啊？ 买二。 买 送 四 咯， 系啊，冇错，估唔到你要谂咁耐啊， 系啊， 所以证明咧，防疫用品充足供应咗之后咧，大家反而个防卫意识咧就紧张薄弱咗啦。 记住啊，大家如果觉得咧有唔舒服嘅话咧，专家话噶，快啲去睇医生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本港出现社区群组感染新型肺炎个案，涉及9名确诊者，情况令人担心，要做一系列调查工作。今个星期有多项防疫抗疫措施到期，包括限聚令等，当局会尽早公布决定，并且采取非常谨慎态度。 对于这个群组的高度的重视，不是单是它的数字，而是群组涉及了很多的元素，都是令人很担心的，就是说在工作间的传播，在大厦里面出出入入可能发生的感染。所以現在是要進行一系列的調查的工作。與此同時，大家都知道我們在大概幾個星期前就進入去一個叫做放鬆的階段，所以基本上早前被關閉的商業處所都陸續是開翻。在這個月，由這個星期開始，亦都有一系列的這些抗疫的措施，防疫抗疫的措施是到期的，包括在这个礼拜6月4日午夜属于管制食肆和其他的商业处所的第 599F 章，还是属于禁止8人以上群组聚集的 599G 章，就将会14日是届满了。另外有2条是属于我哋要俾入境嘅檢疫要求，只要限制入境嘅檢疫要求，都分別喺呢個月嘅7日同埋18日屆滿嘅。我哋會盡早公布噶啦嚇。咁但係發生咗呢個令人高度關注嘅社區感染嘅群組咧，我哋會採取一個非常之謹慎嘅態度。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系调动所有民用同军事资源，制止骚乱同埋抢劫，结束破坏同纵火行为，以保障守法美国人嘅权利。又形容自己系治安总统，唔能够让和平示威者正当嘅呼喊被愤怒暴徒嘅行为所掩盖。 特朗普当地星期一傍晚在白宫就连日示威发表讲话期间，警方和国民警卫军使用催泪弹驱散白宫附近在拉法耶特广场聚集的几百名示威者。特朗普之后由几十名保安人员陪同离开白宫，穿过广场前往被称为总统的教堂的圣约翰教堂。教堂在当地星期日遭到示威者涂鸦，部分范围被纵火破坏。特朗普在教堂外手持圣经拍照，未有回应记者提问，之后返回白宫。同场的还有司法部长巴尔和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美联社引述负责国防的高级官员报道，大约600至800名来自五个州的国民警卫军队员已经被派往首都华盛顿支援，部分人会持有武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午11点，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40点，升108点，总成交金额397.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916点，升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10点，升八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1.8，升2.8；美团点评146.5，跌3.5；阿里巴巴200.6，跌2.2；盈富基金24.14，升1.6。中国平安78.15，升7.5；中芯国际18.42，升2.4；友邦保险67.5，升1.4；港交所284.8，升2元；华电福新系报2.39，升8.8；FIE南方恒指7.5，系跌4.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7.66，瑞士法郎0.962，加元1.357，人民幣7.123，英磅對美元1.249，歐元對美元1.112，澳元對美元0.678，新西蘭元對美元0.628。日經平均指數報22248点，升185点。港金現價報16085元，跌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39.3美元，賣出1739.9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对出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啦。咁而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咁只系近住维园道落桥位咧，车多少少，好短啫，龙尾排到去海丰园噶。咁另外啦，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无范里一段咧，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太古城港铁站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只是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在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是挤塞，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住德朗村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而龙翔道去荃湾就回复正常。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车龙都好长噶，排到去德宝花园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同埋东隧方向啦，都系挤塞，龙尾喺德宝花园。喺新界吐露港公路嘅支路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海悦酒店一段咧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和记大厦行人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二号干线沙沥公路石门桥马鞍山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以台六月 Summer Fun 白元浩和你寻开心。 有冇谂过工作系可以好开心嘅呢？ 香港人翻工啊，梗系攰啦。不过我认为要喺工作度揾到一啲同自己性格有关嘅共通点系好重要噶。好似主持节目咁，系需要对新事物有渴求嘅欲望，咁就啱啦。嗱，我本身咧好中意学新嘢，见识一下啲新事物嘅，所以咪一拍即合，工作得好开心咯。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1633年，瑞典同其他德意志新教诸侯结盟，尽最后气力抵抗神圣罗马帝国军队，一直借助瑞典去削弱哈布斯堡皇室势力的法国，是不是还可以隔岸观火？当法国枢机主教黎塞留痛失他的左右手约瑟神父之后，他要将法国变成欧洲新霸主的心愿又能否达成呢？三十年战争之复仇，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喂，妈咪，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拜个人。 风头火势啊，佢嘅人系咪有少烦节咧？点解咁讲咧？真系唔搭佢唔安乐，唔搭住佢佢瞓唔到觉。琴晚竟然话，哎呀！揼咗个夜骨之后，佢瞓得好好，瞓咗三个几钟头，佢都话够瞓，真系按摩之后真系好瞓啲啊！等佢得闲同我哋分享一下佢个按摩之旅，我哋有请好中意俾人揼嘅曾志豪。 系啊，我个按摩师傅咧，佢一捻我条颈咧，佢就话：哎呀，你又搞到咧！最嚴重的問題先嚟揾我處理，佢直情係話咧，真係冇人揼得你掂啊！係，我都好想同佢講，個垃圾桶唔滿咧，我係唔倒嘅，條頸唔斷咧，我係唔會揾你嚟做嘅，係，所以辛苦曬你啦，孖八又係孖八啊！有一个叫小红书的即系简介咧，我谂大家咧就呢几年咧都耳熟能详噶啦。其实咧就系内地咧，佢哋有一啲所谓嗰啲旅游攻略啊、贴士咧，就有叫做小红书。咁啊，呢啲小红书咧，其实本来都好嘢嚟噶。作为旅客咧，你去到边度都希望有一个所谓当地嘅小红书咧，话俾你听边度食啲窿窿罅罅地道美食啊，或者一啲旅游购物嘅贴士啦咁样。啊，不过咧，如果你嗰个小红书嘅贴士咧，系会对嗰笪地方嘅生态咧造成破坏嘅话咧，咁我谂你都应该要跟下规矩先得啦。咁啊，话说有一个咧，即系一个嫁咗嚟香港嘅内地女子，咁我哋梗系好欢迎佢啦，加入我哋呢个香港嘅大城市里边。咁啊，但系咧，佢就真系入乡随俗啦。点样随俗咧？佢好了解到我哋香港咧，究竟咧有咩窿窿罅罅咧，可以食，可以去玩啦。佢咧就话发咗一个贴文咧，小红书度咧，佢就教人咧就话：喂，你哋可以嚟香港嘅芝麻湾咧，执海星、执海参，就话可以攞嚟食啦咁样。咁啊，俾人哋批评完之后咧，佢再下一城，除咗介绍芝麻湾咧，佢就介绍去西贡嘅荔枝庄，都系做咩咧？都系捉海星，同埋咧挖嗰啲毛蚬咁样啊。咁佢就话咧，又可以掘生蚝啦，捉海星啦，挖毛蚬啦。佢仲好犀利地咧，佢就话我教你点样咧煲海星润肺汤啦。佢又将佢咧喺海滩上面捉嗰啲海星咧搜晒出嚟，就话巧巧噶呢啲海星咧食咗之后咧对女性嘅乳腺增生咧有好好嘅通经络嘅帮助，可以防癌啦，提高抵抗力啦。又喺荔枝庄咧退潮嘅时候执到嗰啲毛蚬咧就我嚟煮啦，就话啦煮15分钟之后咧饮啲酱油咧同埋芥辣嚟食啦，好好味噶咁样。咁啊佢就讲嗰啲地方出嚟，咁有啲人都提佢，佢就话喂。其实咧海星唔执得噶，佢就话可以执噶。咁咧啲网民就话唔系，根据郊野公园条例提醒佢咧，捉海星咧可能系违法噶。佢就话喂，郊野公园条例讲咧就话禁止或者限制喺郊野公园或者特别地区杀死捕猎、设陷阱、捕捉、骚扰或者打扰任何种类嘅 野生动物。咁呢一位嘅即系网友咧，即系呢位发小红书嘅网友咧，佢就话：但系海星唔系野生动物，嗰、那个只系贝壳类嚟嘅啫噃。咁样，嗱呢、這个咧就系佢哋引发一个网上嘅小讨论。咁其实咧呢度有几个论点，你都可以争议一下嘅，就系、是、第一啊，咁究竟即系可能渔护署要出嚟解释一下啦。佢哋嗰个野生动物。其实就字面睇咧，的确，我哋如果讲话野生动物咧，似乎都系讲紧嗰啲可能系哺乳类动物咧就为主嘅。咁嗰啲真系又属于贝壳类，又真系唔同嘅。咁但系究竟喺呢个法例嘅保障之下咧，其实包唔包括即系头先讲嘅嗰啲公园啊、海滩啊里边呢啲自然生态地区嘅东西咧？咁样嗱，呢个第一啦。第二咧就系、是、原来香港咧仲有另一个嘅条例咧，就系讲话这个叫做海岸公园和海岸保护区的规例，就说不准在这些地方非法捕鱼和采集海洋生物，就包括海星的。但是刚才他讲的芝麻湾那些可能又未属于去到海岸保护区，那呢算不算是呢？即是我讲真的，可能这个所谓的内地小红书的作者呢，可能他是无意中带出了一个话题，就是算不算是违法呢？在这些地方捉海星会唔会咧又唔受郊野公园条例嘅野生动物嘅规管？佢又未属于去到呢一个叫做海岸公园同埋保护区嘅范围咧？咁如果佢唔违法嘅话咧，我哋要进入第二个讨论咯。咁佢咁样执啲海星同埋执啲蚬，其实会唔会系冇问题咧？因为我见过有渔护署咧，佢哋有提过咧，就系话有啲地方都有好多人执海星，譬如话红树林，佢就话咧渔护署曾经呼吁过，就话系你唔犯法。不过希望你都唔好捕猎啦，唔好影响自然生态啦，咁样。咁所以我哋翻翻嚟咧，可能要问一个问题咧，就系、是、其实我哋见到任何嘢咧，系咪除咗谂到食之外，就冇第二个功能嘅咧？即系我当佢唔犯法。咁但系你见到海星，其实唔使即刻谂煲汤噶，系咪？你见到海滩上面咁多生物，唔使谂点样可以我嚟整餸噶。我哋系咪可以有多啲唔同嘅即系宽裕嘅眼光去欣赏下我哋大自然呢？即系毕竟，其实你真系要食海星嘅话，你药材铺嗰度买咧，我谂佢有好多现成已经晒干咗俾你，就唔使喺嗰度捉噶。一本小红书系咪好多争论，可以等你谂好多嘢咧吓？风头火势，佢啊今次证明啦，买一送二嘅防疫用品都俾佢买到，希望佢勤啲喷。你用唔晒嘅可以俾啲我喷嘅，我哋大家一齐保持清洁，对你都有着数啦。黄耀祖， 当我琴日得到买一送二嘅时候，其实我先谂住我哋三个一人一支噶，几不孝啊！阿妈都冇谂啊，即刻系谂起你哋两个先噶。 因为我哋成日都要见啊，危害性大好多噶。 但后屘我冇咁做到咧，系因为我发觉，咁我日日戴住喺身，我都帮你哋喷晒咪啦。其实我哋一支咪得咯。初中同埋高小啊，即将会喺6月8号嘅时候咧就复课啦吓。我谂咧好多学校咧对于复课嗰个安排系点样咧，都花咗几多嘅心思嘅。睇到呢个报道，我真系想赞一赞呢一间嘅学校。嗱，我唔知呢间系属于一间名校啊，一间屋村学校啊，定系乜嘢类型嘅学校嚟嘅。但我觉得呢一位校长都去接受咗呢位记者嘅访问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呢一间。是如果我有一个小朋友的话，我会给我小朋友去这间学校读书的学校。因为呢他们呢特别是做了一些很落地的防疫措施。什么叫落地呢？因为这位校长就说呢，其实他看到呢现在有很多学校为了要呢迎接复课，明白的，真的要在防疫上面花了很多不同的措施的。但他说很多学校呢原来在防疫措施上面是会使了超过10万元港币的。例如呢就是会用一些高档啊高科技的卫生嘢去做啦。例如叫有一些叫做臭氧图书消毒柜，每一次要做的话呢就要40000元。贪热的红外线机呢又说要20000元。另外有些学校呢就会呢一次性咁样呢就喷晒一啲呢消毒涂层嘅，又要20000元。佢话呢呢啲唔系恒常嘅洗费嚟嘅，特殊嘅运作呢已经会令到间学校呢洗咗6位数字。不过呢间学校嘅校长呢佢就话，钱唔一定系咁使噶，我哋系会保持住咧，就是、学校安全 卫生清洁，做到呢个防疫嘅效果嘅。佢话但其实仲有好多办法可以用啊，例如佢话如果我哋唔用40,000元啊去做嗰啲嘅红外线嘅探热机啊嗰啲咧，佢话我会选择用翻咧每一位嘅校工帮大家手咧，就是、用呢一个嘅探热器就戴喺个头度嘟一嘟咁样嘅话，佢话其实一样可以做到啊。佢话如果我唔做嗰啲咧，一次要几万蚊嘅喷洒消毒涂层嘅话，我可能我做每个月一次嘅，其实咧个价钱可以平好多嘅，加埋咧校工们咧，大家俾心机，日日咧都有做一个定时定候嘅清洁咧，其实已经做到噶啦。另外简单度啊，大家都知啦，位同座位之间咧，为咗要阻挡飞沫嘅效果啦，佢哋会做一啲嘅屏障咁样屏风咁样噶嘛。因为好多学校咧系要用几千蚊去做嘅，但佢就觉得呢一啲都系一啲临时措施嚟嘅啫，实在唔应该花费学校太多嘅资源嘅，佢话咧，我只不过系用一啲普通嘅胶屏风，再加埋一啲胶纸咧去黐住嘅话咧，其实已经可以做到呢个阻挡飞沫嘅效果噶啦。但系价钱就由几千蚊变成咗几百蚊咯。佢话最紧要咧，我会用最多嘅资源就系每一位学生一定要有口罩，定时定候咧，佢哋要清洁佢哋嘅双手咁样嘅话咧，呢一样就已经系最足够噶啦。我唔係好熟究竟呢間學校係咩背景啦，亦都唔知道啊一間學校究竟佢應該要使幾多錢啊去做呢個防疫措施先至係足夠，但我肯定係嘅，不論係學校又好，辦公室又好，一個政府都好啦，如果你唔代表你要哇做好多嘅大白象工程嘅，你只要做到一啲幫到手合理嘅工序嘅話呢，其实嗰一样嘢已经可以得到大家好多嘅支持，所以呢个校长，我真系俾个 like 你啊吓，希望其他嘅学校咧都唔一定要谂我点样攞六位数字出嚟做抗疫，简单达标就可以噶啦。风头火势，我呢位拍档咧平时数口咁精，唔知佢又有冇计算过咧？疫情底下究竟佢使多咗几多钱？系咪要打多啲苦头啊，先至可以立得翻嗰嚿钱呢？桂花田， 即系咁，抗疫嘅钱咧应使就得使嘅，就冇话太过分。不过咧，我喺呢阵子咧。即系订咗好多一啲叫做防疫用品嘅时候咧，我送咗好多俾我嘅身边嘅屋企人啦、朋友嘅，同埋最紧要就系、大家要互相帮忙嘛。我仲想仲同回复埋呢个头先嗰个风头火势，呢间学校喺我哋嘅附近嘅咋，佢好简朴噶，都几好噶吓。行开街市嘅你啊，喂，有冇见到一箩二箩红当当嘅荔枝上架啦？系啊。去年的荔枝龙眼呢都收得不是挺好啊，所以呢没什么买。咁啊头得尾哇成两年都冇掂过个荔枝啦。见到佢又唔太贵，个样又挺好睇。係压埋搵下。早几日呢就买咗两磅，哇都得挺好食又挺甜又多汁咁。但係有营养师就话啦，喂荔枝呢其实佢嘅维生素 C 好丰富，对健康呢好有帮助嘅。咁啊讲下佢又有几丰富啦。佢有呢个蛋白质啦、维生素啦、脂肪啦、柠檬酸啦、精氨酸啦、色氨酸啦、果胶啦、钙啦、磷啦、铁啦，其中嗰三样嘅有机酸咧，系可以帮助你嘅新陈代谢。而佢嘅维生素 C 咧系苹果嘅20倍，营养师话，含量咧大约咧系每日摄取量嘅85%嘅。咁啊，简单啲嚟讲，荔枝咧。是可以抗氧化啦，同埋增加免疫力嘅。哇，原来食荔枝咁正噶。系啦，好多时喺呢个时候，我哋都会有个 but 嘅。但系佢嘅热量咧同甜度咧系好高噶。继而咧就会令到你体重啦，同埋呢个三酸甘油脂会爆表嘅。咁啊，点高法啊？只系100克嘅荔枝，系啦，100克嘅荔枝，相当于1/4碗白饭噶吓。咁有个个案咧就话啦，有个妇人咧，佢定期咧都会抽血验身啊。咁啊，之前咧都系一向都正常嘅。咁有一次咧，佢验身嘅时候 check 到，哇！突然间佢个三酸甘油脂指数系爆飙升到300几，医生就话：喂，你近排咩事啊？做过啲咩嚟啊？咁咁啊，左问右问之后咧，佢就话：冇啊，近排咧就买多咗好多嘅即系好好味嘅荔枝。咁你食几多啊？我一日食咗2-3斤，我睇到呢度即刻同我乐乐明明讲话，有个妇人原来佢 一日会食两三斤荔枝，佢哋哈哈大笑，佢点会食咗两三斤荔枝噶？咁事实就真系有人会咁样食，一日食好多，所以嗰啲指数会飙升。咁可唔可以空肚食啊？咁嗱，大家千祈唔好啦。哎呀，空肚食咧，佢话如果大量咧个果糖咧系会刺激你个胰岛素分泌增加，咁样会令到咧你嗰啲血液咧里面嘅葡萄糖咧会减少、哦，即系咩啊？即系会容易出现呢个血糖低啦、头晕啦、冇力啦，同埋咧飙冷汗嘅。咁点食先 OK 啊？阿营养师就话啦，荔枝咧一定要熟嘅，唔熟唔食嘅，真系唔熟唔食啦吓，唔好食生嘅，量咧最好啊唔好多啦。咁啊点样食法？系有时咧，你譬如一袋咁样，你根本唔知道自己食咗几多，最好攞个碗装住佢，因为你都知道一百克嘅荔枝系会有四分一碗白饭嘅时候，咁你自己系计住啦。咁啊，起码知道份量啊嘛，唔会吸收过多个糖啦。咁啊，有啲人咪话，哎呀，一粒荔枝三把火、哦，咁点啊？系啊。可以嘅话，咁你咪即系食几粒荔枝，又食下西瓜，又食下绿豆沙，同埋椰子水，咁可以咧等称翻嘅。其实每样食物咧食得啱咧，先可以吸收到佢最好嘅营养嘅。千祈唔好过多啊！ 无缘遇上他。听过他那声笑吧，彷徨泄气的每晚，多得他安抚过吗？人情似细水，悠悠到已和来时。身太虚，然而已过去，不可再追。听听声音，仍然能陶醉的每笑，电话都关了，我未觉得无聊。在那些碎粉起的火烧，欢呼声打气是我需要。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呼是快乐的，好健康，我们天天一起歌唱。我们在学习，我们在成长，我们是春天的地方。 Good morning， 细眼仔同埋肥妹仔。 Good morning， 瘦眼茄。啊，你阿爸唔翻学啦，好啦。Good morning， 细眼仔。 佢去咗揼骨啊，佢唔翻学啦。系啊。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瘦眼茄。早晨啊，大家。今日咧，我哋要上英文堂。 好啊。 我觉得英文咧真系好紧要啊，尤其是咧，我琴日见到咧有位新嘅官员咧上任咧。 系啊。 哎呀，佢好似啲英文搞到佢成为咗头条咁啊。 但系咧，我好羡慕佢啊。 咩啊？ 佢好高人。工噶， 系啊，我都好羡慕佢。 佢系一个普通打工仔一年， 都唔系啊，人哋普通打工仔一年嘅年薪系 咪啊？佢喺每一个月佢都攞到咯。 系啊，但系佢好犀利嘅咧，喺佢咧回答记者问题嗰阵时咧，因为系英文问问题啊嘛，佢哋就英文答啦。但系咧，佢出现得最多嗰个字咧系字典查唔到嘅， 系咪个 a 字啊？ 系啊，冇错， 咁咪查到咯。 系啊 ，a sir 都有啦。 嗰个但系字典查唔到啊嘛。 哦，好啦，好啦。 佢嗰啲咩 a lot of 讲咗 a lot of 哦， 唔系戴住口罩啊， 我都觉得系啊， 所以同埋人哋，即系我觉得咁样啊，第一次上台对住大家咁讲咧，系紧张噶， 系紧张， 你冷静啲， 系有啲紧张， 系啊系啊， 我仲紧张啊，你头先咁样， 跟住个 口罩会讲嘢系会真系唔清晰噶， 我 哋体谅佢。我 哋好少听呢啲啦， 所以咧，我哋更加重要嘅咧就系而家开始学好 英 文。第时你做官员嘅话，第一次见记者都唔会咯，系咪？ 好啦， 所以我今日决定同大家分享最简单英文嘅入门，就系同人哋打招呼。 Hello， 嗱， 有阵时我哋会但呢一个打招呼咧，有一个咧非正式嘅研究话咧，有一半嘅香港人咧都系会答错噶， 系啊， 系好似答错字咁 啊， 好简单，人哋喂外国人又好，或者人用英文同你讲 ，Hello，It's nice to meet you， 系咪咩意思啊？ 好高兴见到你， 系啊， 点会好欢迎见到你啊？ 好啊， 好高兴见到你啊， 写个皮肤仔，咁跟住就系啦，好高兴嘅认识你啊，咁样啊嘛，系咪？咁啊，可能你可以回答啦 ，Oh， it's nice to meet you too， 我都好高兴认识你啊，咁 可唔可以去 meet 佢噶？ 有阵时咧，你又会答系 me too， 有阵时会系答 you too 噶。如果我而家问你呢个问题 ，It's nice to meet you。究竟是用你的回答，如果你都想说、哦、我都高兴认识你、啊、是答 me too 定是 you too 呢？ 我会答 same same 啦。 喂，现在我得这两个选择给你啊。 我们就 It's nice to meet you。 我说 me too 啦。 me too， 因为 me too 这么大的运动应该没错的。跟他 me too 啦。即是我都是这样。 是啦，意思就一定是我都是啦，除非你说我不想认识你。 好啊，那我这样 ,nice to meet you, me too 啊。 我而家有两个选择俾你，你一系答 me too， 一系答 you too。点解咧，肥妹仔 you too？ 点解咧？ 啊，咁佢咁同我讲，我咪咁同佢讲翻咯。 系咯， 因为好多人咧就会见到咧 ，it's nice to meet you， 人哋就话咧高兴认识你啊。我哋用中文嘅谂法去谂咧，就会答我都系啊咁啊嘛。 系咯系咯， 你会答 me too 咯。 系， 但其实呢一个咧 系错噶， 系错嘅答案嚟噶。 啊，点解啊？ 因为咧，其实咧你系要答 you too 嘅，但有阵时系啦。但有阵时我一阵间解释俾你知啊，但几时咧你就可以答系 me too 咧？你就要留意 翻。就佢摸我嗰阵时啦， 唔系啊， 我即刻就话 me too###咁样啊，唔系啦，你要记住啊，留意翻人哋问你佢讲嗰句对白嘅时候咧，譬如话 is nice to meet you， 开始嗰阵时个主语咧系用 it 呢个字嘅话咧，你就要答 you too。但有阵时我哋会讲咧 ，I'm glad to meet you， 我好高兴认识你啊，你就可以因为佢个问题，你而去答翻嘅时候咧， oh. 你就可以话 me too 咁样啦。 哦、oh. ， 所以大家就系要小心小心留意啊，如果唔系咧，捞乱咗，连打招呼都唔识啊。 压颈之后死亡嘅事件，家属不满官方嘅验尸报告，自行委托两名医生验尸。报告显示，弗洛伊德系死于窒息。他的頸部和背部當時遭到警員壓住，無法呼吸，相信他被送上救護車之前已經死亡。由家屬委託的驗屍報告和官方早前公布的有出入。官方的驗屍報告指弗洛伊德死於心臟疾病，加上體內可能含有毒物質，在被警察壓制的時候導致情況惡化。弗洛伊德的兒子就說，暴力示威不能够解决问题，呼吁民众和平抗议，又说父亲亦都热爱和平。弗洛伊德的丧礼将会在下个星期二在他成长地德州休斯敦举行。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点。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37点，升104点，总成交金额498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3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84点，跌1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2蚊，升3蚊；美团点评146.7，跌3.3；盈富基金24.14，升1.6；阿里巴巴199.8，跌3蚊；中国平安78.35，升9.5；中芯国际18.5，升3.2。港交所285.8，升3蚊；友邦保险67.6，升1.5；

又要讲下天气啦。 系啊，而家气温咧30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咧延长咗去到12点钟。 系啊，留意住天气啊，亦都可以留意住我哋嘅面书啦。有任何嘅问题啊，想问下曾志豪嘅话咧，寻找快乐的人 Season Two 啊，下个礼拜出街嘅嘉宾咧就系佢啦。我哋就嚟要录音啦，所以咧 系啊， 大家留紧股啊，最后冲刺啊， 系啊， 你好犀利嘅，你琴日咧阿祖已经3连击啦，起码都两连击啊，佢问亲嘉宾咧都搞到人喊， 系啊系啊， 好犀利。 佢咧即系喺度倾偈嘅期间咧，佢咧就听啦，谂啊，有咩可以问到佢一击即中后喊嘅咧？ 一问就喊，琴日阿天怡喊咗两次。 唔系，我唔系要令人喊，我系有啲乜嘢想问啫。你即系要听人哋讲乜嘢，即系唔系喊就代表嗰个环节好噶嘛？ 佢即系话我哋两个冇听人讲嘢。 系啊， 好，我哋两个问啲嘢冇听人讲嘢。 你又真系冇听人讲嘢？ 我梗系有啦，你讲咩话？ 咁我哋不如聽下佢哋講嘢啊！ 邊個佢哋啊？ 哇！呢班佢哋咧，我會形容係 呢班佢哋啊！ 呢班佢哋， 呢班佢哋就係 啦，係啦，女嚟嘅佢哋係， 係 女仔嚟嘅，女士嚟嘅。點解要喺抗疫嘅時候咧特別要提下佢哋？我覺得佢哋打不死嘅精神咧，係好值得所有香港嘅朋友學習嘅。 例如， 不論係任何逆境，一次又一次，佢哋要被擁走，有新嘅規例要擁佢哋走，但佢哋依然懂得轉型。繼續佢哋嘅人生， 我咧而家 都好正面。 我而家明白佢哋係代表咗一個咩精神啊？ 咩咧？ 佢其實就係當日鄧小平， 即係咩啊？ 俾我哋香港嘅保證 係咩啊？ 馬照跑，舞照跳。 我好認同。 佢已經係上升到你當佢係街頭藝人，其實佢係香港歷史見證人。 简直就有香港精神。以前你话狮子山下系一种精神，而家我话屯门公园亦都代表住另外一个精神。 佢即系话俾你听，男人即系马照跑，大家知啦，每逢三六日啦，系啦，都会有噶嘛。咁即系跑紧噶嘛。咁舞照跳，佢都话 唔系咯， 佢都跑，咁我梗系要跳出嚟俾大家听，我真系跳紧噶。 我真系觉得你唔可以再赶尽杀绝噶咯，因为我哋最新嗰两位即系啊 咩啊， 中联办官员都话啦，舞要继续跳啊嘛。 系，但系哋唔听。听佢哋讲，因为佢哋嘅新做法已经唔系就系跳舞啦。 什么班啊？ 讲紧嘅咧就系其实呢几年啊， 系咪都系屯门公主啊？ 系啦，一众嘅公主们啊吓，佢哋咧就系康文署旧年就取消咗呢个屯门公园嘅自娱区啦。其实佢已经改变咗几次嗰个营运噶啦， 上咗楼啦，唔系上酒楼， 系啦，上酒楼又出现过啦， 转 佢哋嘅位置系啦，去咗蝴蝶湾公园又出现过啦，系咪？ 去个咩啊？踩到去嗰个叫做中环啦，即系。 系啦，码头又有出现系咪？ 想去佢都去啦。 可能咧，佢即系会担心啊，会唔会佢哋本身主场咧，屯门区嘅 uncle 们咧，即系冇见佢哋一排， 系啊，搭车太远，虽然两蚊车啫， 所以佢哋 都头晕噶，翻翻去主场。 佢哋索性咧再度变身啊，即系嗰个疫情底下咧，我哋要杀出条血路嘅话，我哋就再改变啦。 好啊， 嗱，报道就咁讲嘅，就话有部分咧就索性变身成为。出租女友又或者是啤酒妹呢两个嘅身份呢就再度喺呢个屯门公园啊同埋呢个蝴蝶湾公园嗰度呢就再度登场嘅。 即係 cosplay 唔係係啦即係话佢喺屯门公园度 sell 啤酒。係咪咁嘅意思啊喺嗰度做啤酒女郎。 冇话唔飲得啤酒嘅。 唔係喺屯门公园度 sell 啤酒囉咁咪即係喺嗰度係咪我哋以前呢尖东海旁咪有雪糕伯伯嘅。 阿田係咪有㗎尖东海旁有雪糕伯伯。 有 而家嗰啲雪糕伯伯好多去咗呢啲村屋度做啊。 係啦咁尖东海旁嘅雪糕伯伯。是不是现在就变了屯门公园的娜娜啤酒 可以咁讲嗱，两样嘢嘅，即系因为有记者咧，都即系跟咗佢哋几日啊。究竟佢哋而家做紧啲乜嘢咧？咁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嘅。因为有法律界人士就话咧，佢哋而家有关嘅行为有机会触犯咗有违公德罪同埋无牌卖酒嘅。 我唔信，讲嚟听。 好嗱，佢就话咧，日前咧就有一位嘅短裙姐姐啦，系咪？佢咧就同几名嘅 uncle 咧，就呢个蝴蝶湾公园个凉亭度咧就倾偈。系啦，咁就话佢哋已经个防疫意识比较薄弱，因为咧一行咧有 防疫意识薄弱定件衫薄弱啊？ 薄件衫嗰啲相我尽量避咗唔睇嘅， 系咩？ 系啦，总之就一个凉亭度凉凉，你唔知啦吓。五个人都冇戴口罩，佢就话咧到佢哋 咧。 咩咩为之？ 系口罩冇戴啫。 咁讲紧 其他，例如咩 啊？其他人啊，佢哋唔戴啫嘛。 咁记者就话专门就睇住呢五位嘅朋友 咁 样嘅， 就 一位嘅 收集范围 系啦，女士再加几位嘅 uncle 咁样，就话佢哋到走嗰阵时咧，就呢一位嘅女士咧就意犹未尽，就左手揽住大叔条腰。另外阿大叔咧亦都有回敬佢嘅，就诶掂翻住个臀部，举止亲昵，就一齐行到呢个轻铁站。到走嗰阵时咧，因为都陪咗佢两个钟头咁样啊嘛。 咁啊，头先你讲紧呢个角色就即系应该系出租旅游啦。 啊嗱， 唔系， 当然系啦。 呢个好明显，我一听就听得出 系情侣啦。 系呢一个铁路辅导员。你哋你离晒谱，你哋。你哋真系离晒谱， 出租旅游 好合理啊！ 报跟报道讲，报到离晒 谱。以前千禧年代嘅时候，有呢个叫上网辅导员， 系 而家呢个一听就听得出系铁路辅导员。 带 uncle 去搭车， 系啦，佢好明显就系即系帮助长者。 咁我明点解会有 阿公过马路？ 系啦， 我明点解会有下半集嗰个报道咁讲啦。因为咧送到佢呢去搭车之后咧。阿哥哥即系见到辅导员，你即系咁样嚟辅导我嘅话咧，系攞咗一沓银纸咧，就摆到去呢一位嘅女士手上边嘅，估计咧，咁咪摆边啊？辅导员啫，攞个利是封入住，或者我攞个礼封入住俾佢系咪？ 佢意思系俾手嘅啫，我以为佢会 系 好恭敬咁样咧，入住个信封咧， 系 哎呀，唔该晒你啊，辅导员， 跟住会有个邮箱摄住佢咁样， 就似贴士咁样咧，就估计咧嗰度咧都有成。$500喺度噶， 唔系，喂，嗰条路都远噶，虽然我未去过。你 咁 唔使，你咁唔使跳标啊？ 去公园铁路， 我未去过，我未去过，唔知你估唔使跳标噶？ 咁可能佢又断尺计咧。 重要嗱，我啊搭过一次轻铁啦，真系啊，唔系去轻铁啦，佢铁路啊嘛， 铁路站啦，系啦， 系咯，嗱，你冇人带咧，真系随时入错门口，唔记得嘟噶。我嗰次第一次试过咧，入到我话，哎，乜又嘟咁啊？边个位度啊？咁样，所以。啲伯伯可能又已經即係視力咧就比較集中喺第啲地方度，冇咁容易留意路軌嘅情況， 係啦， 要睇住路面嘅情況。 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呢個鐵路輔導員做得好好嘅喎， $500兩個鐘，咁其實到補習差唔多啫。 同埋扶住佢唔會跌咧，你諗下呢個已經係一個嗰啲健康支撐拐杖， 係 好好呢個真係。 嗱，但係佢如果係嘅話咧，呢一班嘅服務員 好美麗，我覺得 佢哋仲好有心，好有 heart。 點 解咧？天氣開始熱，都嚟到六月啦，係咪？所以佢哋同时间咧喺一个屯门公园，近住呢个无形泳池同埋长者休憩处嗰度咧，佢就话咧其实长期咧都有，又未到下水泥嘅，我惊佢哋心脏负荷唔嚟，系啦， 佢下水泥， 佢就话咧 踢脚， 头先未话咧，即系仲有卖啤酒嘅，因为佢就话咧嗰度咧长期都有几十名嘅相对地年长嘅 uncle 啦，就喺嗰度吹水倾偈咁样嘅，当中咧记者就见到咧有五名。形容为打扮清凉的大妈，打扮清凉，我记住佢呢一个在人群之中度穿梭咯，而佢哋手上面唔系净系俾你哋眼睛食冰淇淋，因为佢哋打扮清凉，最紧要系咩咧？佢哋每个人咧系会拖住一架载有冰袋嘅手拉车，手拉车入边咧就系有水同埋啤酒，仲要准备埋纸杯俾你，唔系唔饮啊嘛，系咪？就供咧在场嘅男子去使用嘅， 收窝心系啦， 你都跟住落个要收窝心 系 嘛， 唔系几好啊？ 系啦，但系跟住咧咁就系、是、如果我自己带一啲嘢嘅话咧，咁啊冇事啦。但系你一个公园度，其实系咪可以卖？系咪？ 你嗰啲佢冇话咩$20一罐俾佢喎，佢带俾佢饮之后，佢俾翻封利是佢嘅啫。 嗱，又系你 唔系等，唔系等 你都有去开工咩？你打扮清凉嗰位女士， 咪就 系 上去咯。 我琴日访问阿天怡，佢咪着咗 lace 通花，咁系咪打扮清凉啊？ 原来佢系俾人。 但 系 ，sorry， 清凉女子啫， 清 凉啊，但系佢俾人好明显系蛋杯啦，点解人唔要啦？ 但我想讲咧，阿田讲得好啱噶， 个法律罅， 佢就话嗱，唔知系咪法律罅啦，佢就话咧，去到黄昏时候咧，就见到咧有分别有几名嘅 uncle 啦，都陆续向几位嘅 auntie 咧就俾钱嘅，但系咧嗰啲饮品咧系冇定到价噶，啱晒啊吓，但系佢哋咧一般咧就会俾一啲嘅 tips， 例如见到有$20同埋$50咧，就当系 tips 俾佢，有啲咧甚至有。红色嘅纸币都出现添， 即系有系$100啦，系。 唔系咁冇问题噶，系咪先？ 有冇问题？ 佢呢个 系 天气消暑员。 佢计铁路辅导员之后有一力作。 做乜鬼？你 谂下， 你去做律师啊？ 你谂下， 律师都要有事实先至可以讲到噶。 唔系噶，唔系噶，律师有钱就得噶啦，系咪先？ 都唔系一定有钱就得。 系啦，唔系有钱就有事实噶啦。我哋嗰阵时录咁多职安剧咧，你有冇留意到佢有一个叫做户外工作嘅指引啊？ 系 雇主酷热天气警告之下，雇主要为雇员提供合适嘅嗰啲咩清凉嘅场所啊。 咁 个 礼拜四都系呢个主题系咪？ 系啊，同埋要提供嗰啲咩饮用水啊，等佢可以消暑解温噶嘛。佢而家严格嚟讲啊，呢班屯门公主，佢唔系公主，佢系劳工处， 真系 佢系流动劳工处嚟为呢啲伯伯消暑。如果唔系嗱。几廿岁中暑，好大件事噶嘛，系咪先？嗱，呢只不过系人间有爱啫。我俾完水之后，你就觉得你俾水我，我咪俾水你咯， 系 咪先？此水不同彼水，系啦。不过冇抽水嘅， 系 俾水同埋饮水啫。 抽唔知喎？ 嗱，佢唔系抽噶嘛，佢拎噶嘛啲水， 佢系拉嘅，其实 拉水啫嘛，冇嘢。 未必冇嘢噶，因为其实咧，管理员咧，公园嘅管理员你都知啦，其实都加咗啲新嘅 规例 喺入边。是是公园的管理员试过有多次用这个扬声器就广播要求在场人士散去。 为什么 不要违反这个禁罪令。 不是啊 刚才我讲的那里 哇 很紧要。 五个人而 已。 五个人是第一单这里是几十人啊有。 几 十人啊是啊。那就说呢还已经提了他们可以罚就2000元 港币的。不过就说呢管理员是没有人理他的。而康文署。 那有警察的他平时警察都要来的嘛。 所以现在我就答你了。康文署的发言人亦都有讲到的，他就说在5月就收到一宗疑似有人在这个屯门公园兜售饮品的投诉，他们是有加强巡视的。而另外禁罪令生效到现在，他们在屯门公园和蝴蝶湾公园向聚集的市民，不一定是代表这帮 Uncle Auntie 的，已经发出了近500个的口头劝喻，但是呢就未有市民因为违反这个规例而发出告票。 因为沟通不到啊，他跟他口头劝喻呢可能啲阿伯跟他倾偈啲偈完全沟通不到。 哦，咁唔公平喎，咁点解明明都见咗一大人嘅时候点解冇 嗱我 又 我 有有警察喺度睇住啊成啊。 呢个真係香港人顽强。打不死， 点解 有窿罅揾食？喂，真系嗱， 不停转型。 我讲真嘅，你系几咁唔中意呢班屯门公主都好，总之你未拉佢之前，即系唔系话你而家想将佢拘捕啊？咁好简单就话，我冇犯法啊，有犯法你拉我咯，冇犯法嘅话，佢咪用尽所有方法，有钱揾继续揾，有活动继续出，直至掂到红线。OK， 如果你话我犯法，咁我咪走咯。 嗯、 喂，佢而家真系发挥出淋漓尽致，我真心佩服佢嘅。 我都想讲， 即系打不死嘅精神。 喂，真系喂，如果你话佢俾人哋讲完之后话啊，你哋即系喺嗰度反白眼嗰一役之后，都上年嘅事啦，系咪先？反白眼之后，如果就从此销声匿迹嘅，咁佢咪放弃咗咯？佢而家就不停喺度轉型，我唔再跳嗰啲舞啦。 嗯、 啊，你早你 我而家買俾 同埋你有冇發覺佢係與時並進嘅、嗯、防疫高峰嗰期咧，佢、嗯、就同你賣派口罩，嗯、哪怕係核突啲，有啲人發現哇，好似黃嘅你嗰啲口罩。喂，但係佢食住條水嘅喎、嗯，到到而家天氣熱啦，到到而家天氣熱啦，佢 又賣飲品， 佢賣啤酒賣飲品。我見你阿伯唔識行路，佢就扶你去，佢做咗 車添係咪？ 喂，佢真係做曬所有 新事大事，好唔好？邊個名佢？ 喂，真係生命力顽强，我真系认真。 呢一点我系完全同意 嘅， 但系嘅但 系 有个 系啦，生命力顽强，你可以话佢嘅精神打不死嘅， 打不死 喎， 系啊， 真系喺啲咩时候，喂，佢都要搵饭食噶嘛，叫做系咪？ 我哋香港人嗰阵时流浪去到嗰啲咩美家咧，都系噶，喂，有大饼啊，洗大饼，冇大饼啊，做第二啲，全部都系。 OK， 但系你唔好滋扰到喺一个社区活动，即系嗰啲市民啊， 啲阿伯好 享 受。 嗱， 我觉得嗱，有冇滋扰系一件事，有冇违法 系 另一件事。 我就系话咯，你咪攞法律去制成咯。 我未話，其實我真係欣賞佢哋呢個打不死嘅。但係同時間咧，即係你亦都會諗到一樣嘢，因為而家法律界人士都話咧，有關嘅行為咧可能會觸犯到呢個有違公德罪同埋無牌賣酒。但我另外一個問題彈咗出嚟。其实咧已经不停改规例噶啦，但我哋都揾到生存嘅空间。咁系咪即系嗰啲规例咧有啲灰色嘅地带，而个灰色地带好大下咧，先至可以令到佢哋可以继续生存噶嘛？系咪？即系有漏洞咯。 唔系，但系如果从正面睇咧，条例越清晰。嗯咁你就越有即係呢一个所谓呢，因为如果佢讲到明咁样系犯法嘅话呢， 咁即係唔係咁樣就唔犯法啦。咁、如果佢條紅線唔係搬嚟搬去嘅話咧，係真係你有機會就有呢啲所謂嘅法律罅出現嘅。 因為我唔明啊嘛，佢做咗500個口頭勸喻，做到勸喻嘅話咧，即係佢應該有唔完全達標啦，係咪？但跟住咧又冇人發告票嘅喎，即係如果即係。是不是那件事他们现在这样做是合理的、即只是最多去到口头劝喻。 可能他真的不忍心剥夺一个伯伯被人扶他过马路的这个权利。 这排成日讲犯法真的是犯法的、哦。 犯法就是犯法除非你是阿伯。呢首歌即系播啊播多次咧，但我依然最想播嗰个版本咧，就出唔到街嘅。 边个啊？ 就系、是、当年啊，张家辉同阿李修贤喺呢一个 化骨龙啊，千年虫系咪嗰个啊？ 啊唔系、啊，佢哋唔系呢度唱，佢系喺嗰个叫做咩之王啊，同刘青云嗰套咁样嘅，都系有张家辉嘅、哦，但系佢哋又唱咗呢只，哎呀嗰、那个叫做咩？咩不日成名嘅乜鬼噶？哇！嗰阵时佢哋唱嗰个版本，哇！真系震撼咯、 哦。 如果可以唱就好啦。咁但系咧，其实认真咧，你话佢哋呢一个大妈广场舞呢种文化咧，咁就已经系即系喺内地就变成咗一个， 唔 系佢变成咗一个庞大经济圈咯。 系啊， 嗰阵时 我哋都有讲过， 有啊， 系啊， 系啊。嗰阵时佢哋直情有个特辑咧，我见住佢哋咧，其实佢哋系会有网上直播啦。 佢哋嘅線又有品牌啦，衫又有品牌，有團隊啊咁。 即係其實咧，咪整好啲，唔係唔俾你賺錢 嘅。我都真係應該規劃 下。真係即係係啦，整好啲，即係擺啲規範，佢又唔好咁過分咧。其實大家都可以 有 生存空間。 阿伯都要有需要，我認真。 真係要， 真係都有人要扶佢過馬路，咁冇人理佢。 咁你去扶啦，咁即係扶阿伯咁有需要。 佢唔想我扶佢啊嘛， 你 明唔明啊？你 好想扶，但我 唔想，佢亦都唔願啊嘛。 我再扶你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沙田沥源村六泉楼再多四名居民确诊新型肺炎，早上至少有两名成人住户同一名婴儿跟随救护员上救护车。當中有人話自己冇病徵，亦都有人拖住行李夾，暫時未知道係咪會送往檢疫中心。 現場所見清潔工人繼續為大廈的公用設施消毒，亦都有工人噴灑消毒液。有職員在大廈地下大堂收集住戶的深喉唾液樣本和派發樣本樽。有住戶說昨晚知道大廈再有人確診感到擔心，整晚睡不著，亦都有住户說會盡量做好個人防疫措施，避免受到感染。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说，沙田沥源村六泉楼的居民无需撤离，但是由于检测不能够避免有假阴性，为稳妥起见，强烈建议他们接受14日医学监察，停止高危活动，包括翻工和翻学。又说居民不应该搬到亲戚的屋企居住。至於附近社區人士如果有呼吸道病徵，應該接受篩檢。他認為今次會不會造成大型傳播，要視乎未來幾日的追蹤情況。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預料，由於再新增本地確診個案，而且源頭不明，相信政府再次延長限聚令的機會較高，亦都需要給予時間當局做流行病學調查，最擔心在社區廣泛爆發。許樹昌在一個電台節目說，不排除有外地回港人士在14日檢疫過後才發病，或者病情輕微沒有看醫生，導致社區有傳播鏈。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美國對於港區國安法的反應是雙重標準，他又說提出制裁和取消香港特殊地位是損人不利己的行為。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之前表示，有外國很重視自己國家的安全，但是對香港的現況就戴有色眼鏡。美國政府對當地騷亂的處理手法和對香港去年暴亂採取的立場比較，清楚顯示雙重標準。林鄭月娥又說，過去十幾年，香港是美國賺取貨物貿易最大順差的經濟體。另外，香港單方面給予美國公民免簽證待遇，但是未獲對方免簽。香港為1300間美國公司提供 CEPA 同等進入內地市場的優惠政策，美國投資以及金融公司佔市場交易量五分一，這些都是美國在香港的實實在在利益。美國明尼蘇達州非裔黑人弗洛伊德遭警方壓頸之後死亡的事件，家屬不滿官方的驗屍報告，自行委託兩名醫生驗屍。報告顯示弗洛伊德是死於窒息，他的頸部和背部當時遭到警員壓住，無法呼吸，相信他被送上救护车之前已经死亡。由家属委托的验尸报告和官方早前公布的有出入。官方的验尸报告指弗洛伊德死于心脏疾病，加上体内可能含有有毒物质，在被警察压制的时候导致情况恶化。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点。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17点，升84点，总成交金额559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2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74点，跌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431.8升2.8，美团点评146.3跌3.7，盈富基金24.12升1.4。阿里巴巴200元是跌2.8，中国平安78.2升8毫，港交所286.8升4元，中芯国际18.56升3.8，友邦保险67.7升1.55，华电福新是报2.4升8.9。

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同埋所有嘅痕迹一笔勾销噶啦。 多谢你啊！ 唔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丰收生活小确幸噶啦。 当初相遇时，回头再笑。 嚟啦嚟啦，風騷生活小確幸啊！喺度歡迎咧，喺呢個電話旁邊嘅朋友啦，同埋我哋個音樂要細聲少少啊，同時間咧，亦都要又唔使咁細聲嘅。同時間咧，亦都要多謝曬咧，就我哋所有喺二台 Facebook 專業嘅朋友。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係啊，風騷生活小確幸啊！阿天，今日我哋要做啲乜嘢咧？ 係啊，今日咧，我哋咧即係網上面咧，之前咧話喺停課嘅時候咧。啲屋企人咧就冇嘢做咧，就同啲仔女喺度玩嘅时候，玩啲咩咧？就系、是、喺背脊，我哋每个人咧喺背脊，好似之前呢张纸咧嘅时候咧，我哋咧。在那个人的背脊上画嘢，再看看黐住张纸嗰个人究竟是不是画翻相同嘅嘢，看你的背脊感应到几多嘢。 哦 okay、其实就用你的背脊嚟感应下究竟你知唔知道人哋画啲咩字喺度、 其实呢个游戏我细个咧都有同啲仔女玩嘅，即系咧我喺我后面喺个背脊，即系讲紧。件衫好平服嘅时候咧，同佢画咧，睇下写咩字嘅。 但系而家背脊好难嘅，你背肌咁厚。 所以我哋今日决定派出代表，我哋喺我哋只手啊去画嘅有桂花田，我哋用背脊最薄嗰个曾志豪啊，俾佢感受下究竟阿恬画紧啲咩图案。而呢度已经有纸准备咗噶啦，阿豪仔咧可唔可以咧感应住阿恬画紧啲乜嘢，佢就即席挥毫画翻出嚟。 唔系啊，我谂住咧，不如你都拧住面咧，我画埋你背脊咪啱咯。佢画我背脊，我画你背脊，睇下中唔中。 好啊，咁你哋而家两个。过嚟我呢边先 啦，你拧住面咪得咯。 咁啊，安仔你要喐位啊，如果唔系咧就影唔到我哋个背脊画紧啲乜嘢啊。 咁佢走位啦， 系啦，佢走位， 我离开呢度啊。 好，你哋讲住先啊。 好啦，嚟。 嗱，咁啊，即系跟住咧，我哋又即系好简单。 好啦，俾你呢度影啦。 攞张纸咧黐住，系啦，喺度黐住嗰个背脊，跟住咧我哋攞支笔咧前面嗰度画嘅咁样咯。 好啊，你嚟画啦，你快啲画啦。 哦，我而家画。 你攞支麦俾我啦，如果你想两只手嘅话。而家桂花田咧就已经喺我背脊度咧就画噶啦。 嗱，如果我而家咁样坐嘅话，系咪可以帮到阿豪仔？你已经画得到，我使唔使黐上啲啊？ 唔使啊 ，OK 啊 ，OK。 你都要画噶，早 我有纸笔喺度，唔使担心，我已经准备好啦。 好啦，嗱，我哋而家即系你意思话我， 你画我，跟住我画落阿祖度。 系啊， 好嚟啦，嚟啦。 你准备好未啊？桂花田，我有笔喺度啦。 好 ready 啦。 咦，我呢边有电视可以睇到，我可以出包。 我都谂住唔望噶啦，真系。 好嚟啦。 嗱，所有家庭嘅朋友咧，你只需要准备住咧就几张纸黐咗喺个背脊度，手上面有一支笔咧，呢个游戏就可以一齐玩噶啦吓。 系啦，桂花田已经画紧噶啦。 而家首先咧，桂花田咧就画紧喺曾志豪嘅背脊度，豪仔感应到之后咧就要画喺咧黐咗喺阿祖嗰个背脊嗰度。 我估到系咁样。 我哋呢啲似唔似人形蜈蚣啊吓？ 似啊似啊似啊似啊似啊！ 好紧张啊！嗱， 喂，你哋要讲嘢，我冇手啊，呢个位真系唔讲乜嘢。 咁咧嗱，我见到佢喺我背脊度咧，我觉得佢系做紧嗰个动作嘅。 系咩动作？ 咦，咁样嘅， 系啊，系啊。 跟住会点样咧？哇，都咁样嘅，好似同我按摩紧背脊咁样噶嘛。 唉，我好信唔过曾志豪啊。其实你知，我觉得系同画人样嗰啲 friend 系咪？ 背脊咧会麻烦嘅呢个人。 我背肌雄厚，你得我啫，真系哇，系。 嗱，我已经喺度画紧一个，你觉得 我极度建议大家，如果要用一支笔嘅话，用一支咧原子笔嗰啲咧， 会笃烂嗰个背脊噶。 笃烂唔紧要啊，但系而家我唔系好 feel 到啊，我觉得有少少痕痒嘅感觉啊。 OK 啊，我 feel 到佢啊。 你唔可以邪笑，你话俾人哋知你哋做紧啲乜嘢噶？ 我画完啦，佢又画完啦，你又画完啦。我听下黄耀祖，听黄耀祖画啲乜嘢？ 好，咁不如我哋而家就俾个镜头睇下，究竟阿田喺豪仔个背脊度画咗啲咩先啦？ 你搣出嚟啦！ 嗱，我系画咗呢个噶， 我估到类似噶， 镜头喺嗰边啊，系啊，嗱，佢系画咗一个叮当 咯， 叮当咁嘅样出嚟嘅， 叮当咯。 好，咁而家大家就可以睇下究竟喺我背脊， 黄耀祖 好叻啊！佢嗰个大概咧都系似噶， 系可唔可以攞出嚟等我都可以睇到豪仔画咗？唔紧要， 我睇到， 你好似画咗个吸水珠珠八爪鱼咁啊！我真系觉得有少少尴尬喺呢个时候，我唔系好够胆攞出嚟。 我想听，黄耀祖，你画 啲乜嘢？ 你话咗啲咩出嚟啊？ 嗱，以讹传讹呢一啲咧，大家都知会过少少，过少少再漏咗 噶。 我觉得我画得几好啊！ 呢个系你我画嘅， 你画中喎、啊。喂，我认真嗱、啊，佢呢度咧有竹须，我都有竹须啊嘛。佢都 feel 到我有两条竹须喺度啊，系咪先？ 咪起码有个圆，有个圆 形、 啊， 有个圆啦、啊。我哋都冇走大太多、啊。 我 feel 到系有画面同埋有画耳仔嘅，唔知点解我好坚持系有耳仔咯。 我唔明点解佢画咗咁多笔，你先画咗三笔四笔。 因为你哋两个挂住笑，我又要讲嘢、啊。 我 咪难啲 feel 咯， 即系专心系咪啊？ 系啊，难啲专心啊， 真系。 嗱，呢啲咧咁简单嘅游戏咧，喺疫情底下咧，一家大细都可以玩。我觉得呢啲大家攞嚟笑下好好啊，系咪？ 有冇？有冇人要镜头啊？呢两张加埋呢张，有冇人要镜头啊？ 我自己觉得有啲尴尬。 我哋可以捐俾呢一个屯门啲伯伯。 好正啊！你真系画得好好啊！ 多谢晒， 多谢 晒，真系。 但呢一个咧就即系我哋嘅第一个游戏嚟嘅啫。第二个我哋要做啲乜嘢咧，豪仔？ 系啦，第二个咧，我哋就要咧，因为今日主题咧，其实同身体有关嘅。咁你背脊大家就 feel 到咧，我哋究竟嗰个嘅敏感度有几多啦？而家我哋第二个游戏咧，想同大家玩咧，就系你嘅身体。你的年龄究竟同你实际上咧争几远咧？嗱，即系头先我哋所讲啦，譬如阿田今年都55岁噶啦， 系啊， 但系究竟佢实际佢嘅身体啊手手脚脚咧系大过呢55岁啊，定系原来有少女一般嘅柔软度咧？我哋就要做几个唔同嘅测试。 嗱，咁啊，第一个测试咧，我系可以做到嘅， 冇错啦。 咁第三个测试咧，就要阿祖咧同阿豪仔啦，系啦，佢已经拍邋遢啦嘛。 好啦，嗱，我而家咧就叫阿田嚟示范一下，咁啊，我哋心机嘅听众， 你过嚟我呢边啦，好唔好啊？阿田，你过嚟我呢边。 啊， 系啊，系啊，好啊， 好啦，嗱，我哋咧心机旁边嘅听众同埋观众朋友咧，嗱，你啊伸出你两只手咧，手掌要合埋，而手踭咧都要合埋，掂晒嘅，所以咧你会成一个好似90度咧，只手咧就向前曲起嘅。 即系由手指到手踭嗰个位置咧，都系一条线直落嘅。 咁啊，譬如呢个位咧，手踭要合埋啦，大家望住啦，手掌都要合埋。好啦，咁而家咧佢就系即系平举啦。咁如果各位听众你准备好嘅时候咧，嗱，嘅你咯。就喺度松晒膊，我哋应该做完就话俾大家听点解要松膊噶啦。 好， 好啦，咁然后咧，你就手掌又掂实，手踭又合埋，然后咧就开始咧，本来咧就系90度喺你心口前面嘅啫，而家请你尽量将两只手贴实之后向上举， 向天花板举， 系啦。 究竟睇你可以举到几高？ 举头三尺有神明啦。个要诀系咩咧？个手真系唔准分开噶。 系，佢震我见到。佢嗰啲拜拜肉啊，簡直有7级半地震嘅感覺。 然後咧，而家咧，我就用呢個麥咧作為一條橫線咧，話俾大家聽。因為咧，呢個遊戲係測試你嘅手踭咧，可以舉到你嘅身體幾多嘅部位嘅。 你度咗先去死嘅啦，唔係佢。 嗱，大家望到啦，打側啊，打側嘅係啊， 呢邊 淨係嚟到個口罩嗰個耳仔下邊個位 置。即係大約係去到下巴個嘴嗰個位置嗰度，係咪？ 啦，所以呢個 呢樣嘢代表啲乜嘢咧？ 係啦，嗱， 你仲要做多一個示範嘅，就係如果你可以舉高啲。什乜嘢为之好啲嘅幅度、 啊、 大家可以望下我呢边嘅。 阿祖咧， 系啊，阿祖啊做到噶，真系你望住黄耀祖啦，佢又系双手合十啦，然后手踭掂实，一个拜神。哇！你睇下，望住佢，望住佢， 高过只眼噶。 佢个手踭咧高过只眼， 不因为 佢合十喎。 系啊， 系啦，系啦。 咁都做唔合， 唔係啊！你嚟咗㗎，頭先嚟 嘅係啦。OK 嘅 ，OK 嘅，過咗眼啊，過咗眼啦。 好犀利啊！ 好啦，咁究竟代表咩咧？嗱，有話俾大家聽啦。 我而家講啦，嗱，如果咁樣頭先個動作咧，如果我隻眼可以到到隻眼嘅咧， 手踭到到隻眼， 佢個年紀係可以係20歲嘅咋？ 身體年齡係20歲。 嗱，其實呢個咧同真實年齡唔係爭好遠啦。我可以補翻一句先，頭先我哋未話阿天55歲嘅，網上面嘅聽眾即刻問：喊阿天55歲嘅，其實佢已經78歲。 系啦，咁如果系去到鼻 咧，就30歲。 史诗咧就系话我举到上鼻，咁系咩啊？史诗即系 30歲咯。 咁如果你去到嘴嘅话咧，即系话嗰个动作去到个嘴，我嘴系40歲。 即系阿典，你头先系大约40歲。 你有冇去到嘴啊？ 有啊，我先到呢度嘛。 好啦，好啦。 好啦，如果你系下爬嘅咧，而且 其实你系下爬，我讲真。 系咩？ 算啦，你系嘴啦，嘴啦， 唔紧要啦。咁啊，跟住咧，佢话咧，如果你嘅上臂咧同埋前臂嘅角度少于90度，同埋咧嗰个叫做低过下爬咧，唔系去到下爬就系50歲。如果抬到下爬都到唔到嘅话咧，就系60歲。 熊仔啊， 我 你嚟啊， 好似唔得 呢个人咧，嚟影佢，影佢。 嗱，阿田嚟噶咧，即刻帮我哋咧就睇下。嗱，熊仔一样，而家咧就系做紧啦， 个 热身嘅运动先， 系啦， 系啊，松都冇用噶啦，你 好， 即刻嚟啊！ 啊， 好，合十， 合十，右手掌， 上上上。 喂，佢真系下巴都唔到啊！病位二台，病位落，唔系落得虚名。 你呢度都唔合适， 保持呼吸，保持呼吸啊！我咁样死咗唔抵啊，豪仔！ 我 你举唔起只手啊！ 我系咪可以用两蚊搭巴士啊？而家我六十岁， 你认真地真系做一次好唔好啊？你认真咗噶啦， 我认真咗噶啦！ 哎呀，惨咯，下爬都唔到。 佢仲要就，佢仲要迁就嗰位啊！ 哎呀， 点解你咁？ 六十岁你个身体年龄系、 啊，我真系可以两蚊搭巴士啊！ 阿叔，我真系扶你啦！ 系啊，好啊，好啊， 阴公咯！喂，你唔好谂住去屯门公园同人哋争饭食啦，你去做俾 tips 嗰个啊！ 点解会咁噶？ 唔紧要噶， 佢先坐喺度笑鬼我呢、這个人。 嗱，呢个咧就系第一个游戏测试啦。好啦，咁跟住另外一个 有听众同你打气啊！系啊，佢讲咩啊？猴仔， 你 举高啲啊！ 我头先喺手踭嗰方面系不举嘅，冇错。好啦，我哋仲有另外两个身体游戏咧。嗱，因为阿田今日着裙就示范唔到咧，就派我哋两个男士出嚟挑战一下啦。 我哋系咪要喺呢一边度做噶 ？OK， 好。 系啊， 系 啊，系啊。 好，第一个动作，你将个叮当掉走咗啊吓。好， 哎呀，呢个咪令到我想唱歌喎、 啊。冷静啲，冷静啲。 你阻我唔到噶咯。微微地捉尘涛。 好，阿田你开啦，好唔好啊？ 山中， 失控啊佢。 听住啦，咁我哋 喂，咪住讲咗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去到一点钟。 爱情。 够啦，曾志豪。好啦，我哋静静下，我哋先将两只脚打交叉。 打交叉。 系啦 ，OK， 交叉脚企。 系啦，交叉脚企。 你够位嘅，你可唔可以出多少少啊？ 我边个出啲啊？ 即系你向呢边出多少少，系、 哦、 啦， 好出噶啦，我已经 左右脚交叉脚企第一样嘢。 好啦，咁啊，交叉 我哋要吞后啲，如果唔系咧，就见我哋唔到只脚啊。 呢个系咪港姐嗰啲pose 嚟噶？你睇呢、這个呢、這个好似 啊， 好 选个港姐。 Hello， 而家见唔见到咧？ 我试好喺屯门度唱歌表演。 好啦，嗱，唔好再嘥气咯，因为咧你要慢慢地。坐喺个地下度，继续交叉脚咁样慢慢坐喺地下度。 所以第一步咧就要咧就系、是、同我哋所有嘅现场啊冇现场嘅朋友啦，屋企嘅听众们啦吓，你哋要小心啲，因为這個呢个咧都真系要条裤松啲。 佢卡住咗，你边度卡住咗你啊？ 坐到， 好，我哋坐低咗啦。 交叉脚坐到，跟住下一步咧，阿田。 咁跟住咧就盘膝坐啦。 系啦， 盘膝坐，好似豪仔同阿祖而家咁样咧。 见唔见到？ 盘膝坐姿嗰啲咧，眼佛朝中，嗰阵时嗰只脚要咁摆啦。 盘膝坐完之后，咁唔该你喺冇任何嘢扶住之下。在你的盘膝坐就咁起翻身， 原地企翻起身。 喂，我而家脚板唔系掂地嘅。 系啊，你嗱，如果个镜头望到我哋两个鞋底咧，系九十度水平面咁样咧。 我哋而家似好似喺度打坐紧嗰啲咁样。 我哋似静坐啊咁样。 你谂下你嘅方法，嗱，记住啊，因为咧你每咪住。 我咪住咗，我咁就唔得啦，系咪啊？ 啱啦，你咁样会扣分。 我冇，我未扣分， 我起咗身咯。 系啦， 我要嚟多次先。 要曾志豪咁样咧，先至可以乖噶啦，系啦。 交叉着企，跟住咧两只脚系贴住， 我哋啦。 跟住咧就要用唔用任何辅助嘅方法，就要坐得落地下。 系 然后起身都就咁起。 跟住咧就要盘膝坐，然之后盘膝坐之后咧就起身啦。 系啦，唔准扶任何嘢啊！ 你好，但系你个人撑咗系 OK 噶，系嘛？ 冇嘢噶，佢唔准扶啫嘛。 唔系，佢成日走法律罅噶。 咩事啫？ 叻啊！你哋 一樣啫，佢就係要求你睇下咧，你嘅腳啊，你嘅腰啊，有冇力啊嘛？咁、那個年紀係點講？ 啱啦，唔係嗱，佢冇今次佢唔係講年紀嘅，佢只係話咧，如果咧你係用手撐住地啦，膝頭哥掂地，用手扶嘢或者起身時跌一跌失平衡咧，係、 哦、 會扣一分，而呢一分咧，佢話扣出嚟咧可能會減低你嗰個叫做壽命嘅風險㗎。係 啊，但我可唔可以追翻頭先我手撐不舉嗰個年紀啊？ 可以， 扣得翻 六十歲以下以上啊嘛。 五十九岁系咪？ 但我想讲咧，我都想读一少少我哋嘅听众嘅留言、 哦、啊， 因为有一啲咧我自己好中意嘅，例如佢话咧， 有个叫 豪仔 冷 静， 但系佢叫我有两支咪，我叫我唱、啊， 即冷静啲唔好唱啊！亦都有听众话咧，早早好可爱，嗱呢啲梗系要读啦，系咪先？但 系 最重要嘅系乜嘢咧？阿君呢个我最中意， 系点咧？ 咩阿祖根本就唔矮，佢同豪仔差唔多咁高啫嘛， 真系。 佢今日称高咗啊！你影大头影啊！ 边度有称高啊？而另外一个咧就系话咧，喂，我五十四岁啊！剛才那個動作第一個動作去到眼啊，豪仔啊，你自己檢討一下啦咁啊！ 好犀利喎，佢五十四歲可以去到即係佢話 你都檢討一下啦，田啲我哋翹住咗， 快啲做埋第三個動作。 第三個動作， 第三個動作咧就係咧將你嘅手指扣住， 扣住， 係啦，扣住。 我哋一扣住， 係啊， 係啦，係啦。 跟住咧， 我諗我哋要一個一個做啦。 係啦，我做先啦。 我負責幫你揸咪好冇？好，嗱，即刻做。我攞咗支咪就係最主要避咗佢唔唱歌嘅啫。 系啊，嚟啊，阿天你要讲噶啦 吓。咁跟住咧就咧将佢咧就乌低身， 我乌低身， 咗自己只脚过去。 好光喎、 啊，点啊？ 佢头先争啲想讲咩你真系， 我想点啊？ 跟住咧，跟住咧。 好啦，跟住咧就麻烦你啦，圈咗你只脚过去，即系左脚同右脚都圈住过去啦，咁样。 O K 嗱，就即系好似而家只手咧喺前面咧有个半圆形咁样，跟住你咧就要乌低前面个身，只脚揽过去，逐只逐只嚟，唔好两只脚啊吓。 系啊系啦，揽住个。 嗱，见到豪仔咧，而家只手。是有啲夹住，哎我嗱嗱，记住十指咧系要继续紧扣嘅， 揽唔到啊！ 你唔系话得嘅咩？头先 你头先得噶， 我揽唔到啊，可能只鞋底太厚啊。 咁、哦、你脱啊你，除鞋啊你。 好啦， 好 得啊， 好，好， 失败咗， 佢失败， 好要走， 好，等我试下，我哋交换位啊。 OK， 好啊，嗱，我哋听 十指紧扣， 系啊，十指紧扣，咁跟住咧就系去啦。 好，哇，我帮你称住条绳啊。 好嗱，好 哇，佢得啊，佢即系脚短系易啲噶， 咁话 脚长咧真系棘住噶。 我而家咧就真系棘住喺一半啦。你系咪要话埋俾听众知？摆咗个半圆形之后，过咗第一只脚，第二只脚要点做先？唔系好似而家我咁噶啦。 冇啊，你 hold 到天荒地老啦，直接去厕所。 I love the last thing love。咦，揸住支笔真系想唱歌， 我都话噶啦，我想听身体唱歌， 但我 从头到尾 夹住咗，可唔可以？ 你咪 知下一步系点做？ 过去啦，唔该。 请将手放。放 开，唔系放开啊！如果你过咗第一只嘅成功过渡之后咧，你就要尝试将你另外嗰只未穿过呢个半圆形嗰只脚咧，要过埋 佢 啦。 啱啦，啱啦，过埋佢之后， 难度超高， 过唔过到自己啊？ 之后你就二十岁噶啦！ 哇，好嘢，成功咗啦，真系！我哋呢个时候要开只歌嚟同大家庆祝一下，亦都预示我哋三个节目主持人嘅真实年龄真系好大噶啦。 唔可以熄咪啊！因为我做到两个，我嘅年龄系二十岁咋， 智力都系啊！ 啲留言啊，一面倒啊，豪仔啊，你好唔掂啊！早早超劲啊，十全十美啊，你后生可畏啊！ 十全十美啱喎，十加十咧，原来我身体嘅年龄咧，好似系二十岁咁。有一位听众咧 ，Ivy 佢话佢六十几岁啦，而佢全部都做到啊！ 犀利， 因为乜嘢咧？平时有拉筋， 系 喺度咧都可以同我哋两位嘅拍档啦，同埋我哋嘅听众都系咁讲啊。适当嘅拉筋咧，真系可以令你延年益寿噶。 系啊，所以我哋筋长一寸，寿延十年啊！新闻期间，不如你拉下筋啦喂。 可以理解同埋合理。佢又话问题症结在于法例嘅实际内容，建议必须不具追诉力，并且喺香港公开公正审讯。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中国东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而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西部。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但系天气仍然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一点。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26点，升94点，总成交金额593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2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74点，跌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1.6跌，系升2.6。美团点评145.3跌4.7，盈富基金24.12升1.4，阿里巴巴200元跌2.8，港交所286.6升3.8，中国平安78.25升8.5，中芯国际18.42升2.4，友邦保险67.9升1.8，华电福新系报2.4升8.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68，瑞士法郎8.063，澳元5.262，加元5.717，新西兰元4.872，欧元8.6262。每百日元对港元7.1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86。日经平均指数报22327点，升264点。港金现价报1608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9.16美元，卖出173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吓，都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喺黄大仙中心噶，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喺黄大仙中心。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龙翔道去荃湾吓，咁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咯。咁另外喺港岛红棉路上山，近住圣约瑟书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中区消防局噶。红棉路上山啦，近住圣约瑟书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中区消防局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排到渡船街天桥近的灯打士街。路面情况在九龙，将军澳道去回观塘道方向，近着观塘警署一段就挤塞，丽祥道去弥敦道方向，近着西九龙政府合署都是车多，窝打路道去九龙塘方向，近着广华医院一段挤塞，太子道东去旺角，近着九龙城回旋处车多，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着敬业街挤塞，龙尾考明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着康宁道一段挤塞，排到去定富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江乐道中和记大厦行人桥面来回、二号干线沙沥公路石门桥马鞍山、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上水啦，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马鞍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Give Me Five 玩得好认真。 天爷，你会点形容 Give Me Five 咧？ 奇情。 想分享一下呢段都幾難忘嘅經歷，喺個餐廳忽然間咧有四五個男人咧起身啦，喊打劫。 嚇！ 咁其中一個人咧見到係有把槍嘅。 哇！ 系咪咁奇情啊？ 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天怡、子豪、波成嘅 Give Me Five， 你咪知咯。 教育局嘅 eApp 即系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嘅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利用呢个平台申请联招以外嘅副学位及学士学位课程，喺文凭试放榜后就唔使亲自去通知院校你哋嘅成绩，快啲喺7月13日或之前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禁区唔系一个人就可以进入噶。 新歌叫做《禁區》，是关于男女关系情欲的一首作品。一年前开始写 demo 的时候，他就觉得要找一把女声，而一想他就想到钟舒淇。作曲 Soul Jace DJ King， 填词有 Soul Jace Oscar， 编曲 DJ King， 监制阿简 Soul Jace。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禁區》Soul Jace featuring 钟舒淇。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三八，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哎，点样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我位司机你哋好， 各位朋友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碌嗰啲你哋都好啊， 大哥你哋好， 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 好啦好啦，翻到嚟我哋司机大佬，大家好啦。不过又先讲天气先。 系啊，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啊。雷暴警告咧又延长咗去到1点噶吓。 系啊，估唔到经过一次嘅风骚生活小确幸咧，定立咗我哋两大嘅走势方向，就系向艺术类别同埋活力类别。 即系估唔到咧，喺今日咁诶喺度画公仔嘅时候咧，真系咧 feel 到阿曾造原来喺艺术方面咧，佢真系有啲。 其实我面皮都算厚啊，但系佢称赞我嘅幅画用艺术嚟形容咧，我竟然有一点声虚 喎。喺嗰度啊！ 哎呀， 我哋之后影一张相摆翻上网都同观众 竟然有一点觉得唔好意思喎，真系我个人系咪进步咗啊？ 咁系啊，谦虚咗系嘛？ 系啊。 嗱，艺术咧嗰个 定义又好广泛 嘅。系啦，系啦，你嗰个有一定嘅艺术趣味。 系咯，而你嘅活力指标亦都系有目共睹啦。 咪就系犀利咯，真系有做拉筋瑜伽。 如果唔到你系后生过我嘅，身体年龄上面 系啦，我亦都觉得咧，即系唔好赞自己太多，因为我嗰啲咧全部系数据嚟嘅。我做到嗰啲动作咧，就代表我嘅身体机能似20岁。 系啊， 而我又真系做到。 但我好想睇下你呢一个钟头点做节目。 点解？ 因为咧，桂花田头先佢有啲嘢咧想讲咧，情深说话，我哋冇人想听。 系啊，谷埋， 佢谷埋谷埋。 天天做乜仲黐住张纸喺个背脊度？ 你真系噶， 系啊， 哎呀，你真 系， 你好中意那些年的回忆喎，我睇下你点挨真系。 其实咧，我个样似八卦，是非呢一啲咧，我真系唔好愿意讲嘅。 系咩？ 有人就好想听，但我坚持唔讲 噶。唔系，我本来谂住咁样听落去嘅，嗱，是非可以忍住或者乱讲都得，马路就唔可以啦。 真系唔可以乱闯 啊！马路不能乱闯，是非可以乱讲。 系啱啊！ 我谂呢几日咧，大家都会见到咧，喺网上边啊，一条不停被转载嘅片段啊，就系讲到咧呢个观塘道啊，大家讲观塘道咧，可能你可以谂一谂个位置啦。大约咧就系创纪之城对出，未到 APM 嗰边先。我哋讲翻个位置都讲佢个名啦。四线咁样咁啊，来回线系咪？ 来回线都系四线嘅， 而且都 都粉粉声高速嘅，系咪？ 同埋因为头斗尾嗰段路咧，就真系咧，要去到即系牛头角先有得过马路啦，又或者去到观塘嗰边先过得马路嘅。 马路或者行人天桥啦， 十字路口系啊，或者隧道 行上去咯，地下隧道都有嘅。 即 系简单嚟讲，一系咧就要去到牛头角地铁站，一系咧就去到观塘站嗰边咧，你先至可以行到。 有站过十字路口， 系啦，先至去到呢个行人天桥嗰个位置度，都差 唔 多。所以嗰个距离都远嘅， 冇错。 咁啊，话说咧，应该系星期日嘅朝头早凌晨嘅时间啦，吓。观塘道啊，做东行线啊，就发生咗个交通意外，有车 cam 拍咧，拍到晒成个嘅过程。 系， 因为一位女士咧就喺嗰个油站嗰个位置度啊，明明冇红绿灯，明明冇斑马线，乜嘢都冇嘅，但佢就选择跨越四线去过马路。当佢行到咧第三条线嗰阵时咧，就系呢一架车系的士嚟嘅。咁啊，的士上面嘅司机大佬啦，同埋嗰个乘客咧，已经喺度嗌。点会咁噶？ 咩事啊？ 佢点会选择喺呢一度过马路？冇可能噶。而呢位女士嗰个装扮咧，更加系着得几高贵嘅，短裙仔、高踭鞋、飘逸嘅长发。而佢过紧呢条马路嘅时候咧，仲拨下头发，好似冇嘢一样噶。 四个字，我攞多姿， 完全啱。 哇！你直情咧冇一种咧匆忙啦，置身于呢一种车来车往嘅马路之中咧，佢冇嗰一种嘅凌乱同埋担忧，反而有一种咧，好似系我喺屋企自己后花园度慢慢行路。 你呢一点描得好好，似后花园行路，因为后花 园 系啦 ，catwalk 你唔使望左望右睇有冇车噶嘛，因为系咪 catwalk 要影镜。 望 镜 头 咯， 系咪 ？Hello，Hello， 佢哋好酷噶嘛， 酷， 但佢真喺度拨住头发咧，佢就算唔系喺条马路嘅位置度过紧马路。 就算 佢都冇睇車，我想講，佢過到第三條線嘅時候咧，就經過咗呢一架嘅的士啦。車上面嘅司機同埋乘客，好似我頭先咁樣講，已經係嗌噶咯，點可以咁噶？但佢望都冇望，睇下第四條線有冇車用高速或者慢駛咁樣經過啦。OK， 喺呢個時候咧，就有一架嘅貨車。洗字系啦，麦斗货车添啊，仲要系，跟住咧就听到尖叫嘅一声， 好惊啊！ 就系喺架的士入边嗰个女乘客咧就大声嗌啊咁样啦，因为呢一位嘅长发女子咧就俾去到第四条线嘅呢一架嘅麦斗货车咧就撞到 ， 好彩系。暫時睇咧，呢位嘅女子咧，傷勢唔算好嚴重嘅，因為報係啦，起碼企得翻起身，話眼咧同埋胸口有啲痛，眼部有啲受傷咁樣嘅。 嗯， 咁樣過馬路真係講咩好咧？我哋 真係唔知講咩好，因為嗰個位置咧係喺其實咧，佢行前少少，即係其實可能行到100米路咧，佢條行人天橋就喺度啫嘛，喺嗰個位啫嘛。 係 唔明點解佢要咁樣搏，仲要車來車往，仲要喺。行车绿灯，即系讲紧车行绿灯嘅时候，去过马路啊！但你话你要搏，我要快闪过去嗰度，因为嗰个十字路口过对面咧就系巴士站、小巴站咁样嘅。咁你话等佢红灯过，其实都唔啱啊！ 冇错， 咁你等人哋停车过啦。 你冲过八条线，同埋你要记住中间咧四条线同四条线，即系东行线同西行线嗰边咧，佢中间唔系。可以直情有成个大花槽噶，你要爬上去，再行一段路，先至爬翻落嚟。其实系冇可能咁过嘅，真系。 嗱呢条片咧，我谂点解大家觉得咁震惊呢？违法就固然系违法噶啦，又要用翻句犯法就 系 犯法。 系啊， 不过你犯法都有分咧，就系、是、话。揾命搏嚟犯法啦，定系你所谓走遮面啦？譬如你话原来凌晨两点半，一架车都冇，佢就算咁样过马路系违法，你起码都会觉得 ，OK， 佢条命系冇事嘅，系啦，佢都系违法嘅，但起码佢唔会沉死啦。但系佢选择喺呢一个日光白白，仲要咁多车路冲嚟冲去嘅时间啦，第一拣错晒啦，时间啊，同埋嗰个车流都错啦。第二，如果我哋又用呢个角度再顺落去啦，如果佢真系咧。匆忙，好似我哋睇嗰啲成龙大哥啲电影咁样，佢由呢边线冲过捉贼，佢系咁跑嘅。喂，咁都算你有翻啲危机意识啊。虽然你喺犯法嘅过程里边，但佢冇嘅。佢明知自己咧咁多车咧，佢慢慢行嘅。 系啊，仲好似唔该谢谢，即系啱啱咧，佢即系嘅画面见到佢逐格，因为 好搞笑 嘅，因为啲车 cam 逐格 cap 咗佢啲相啦。佢啱啱经过完嗰啲大嘅嗰啲旅游巴啦，跟住又经过咗私家车啦，跟住再 巴士又有， 系啊，佢咁样佢做私事嘅。 你谂下。佢一个人， 咁系惯犯。 首先嗰个位置真系唔会有任何嘅司机会觉得有人会出现。 冇错， 就算咧你只系经过，唔好话经过架巴士，你经过只系一架的士啊，后面嗰、那个后面隔篱线嗰架车系唔会见到人 睇唔到噶， 系啊。 同埋咧，我谂呢个最匪夷所思嘅就系、是，其实佢嘅衣着打扮咧。 系真系冇可能适合咧咁样过马路嘅。嗱， 高踭鞋、长头发、露背，唔系即系 嗰 啲咩一字低胸，系啦，低一字即系嗰个都唔知一字薄添嘅。 低胸就 低胸啦， 系啦， 嗱，点解我哋咁讲咧？可能有啲听众会话喂，乜原来违反交通规则咧有衣着打扮之分嘅咩？嗱，本来冇嘅，但系都系嗰句啦。喂，如果你着到譬如话裤裙波鞋啊、短裤啊，然后你疾走罗拉咁冲过去咧。咁都符合你劇情啊！你就算想违法嘅话，但边有人咧着住佢嗰个高踭鞋行步路都快唔到啦？ 啱啊！ 冲马路， 同埋嗰把头发咧，佢唔怪之即要拨住啦，咁长又唔扎起咧，就喺度咁样，啲车经过，其实啲头发真系会癫咗咁样噶嘛，系咪先？ 究竟系咩心态咧？嗱，我反而咧唔系想追究咧，佢点解会违法？因为即系香港地有好多人过马路都违法嘅。 嗯， 但呢種心態少見啊嘛，佢直情違法到一個地步 咧。 你有冇發覺佢喺臨尾嗰架的士撞之前咧， 麥斗貨車 撞之前咧，佢直情有一種即係意態遊閒輕鬆咧。 你唔係撞我話， 係啊， 你 唔會有車撞我 係 嘛？ 你 講得好啱 啫。佢會唔會又好似嗰啲叔叔咁樣，即係伸隻手就係喂嗱， 伸手撞人協會， 伸手撞人協會， 佢連呢下都冇。 其實我睇嗰條片嘅時候咧，佢 pass 過咗架的士之後咧。我个角度可能系角度嘅问题啦，佢直情望都冇望到第四条线有冇车冲紧过嚟噶， 莫非 因为佢一只手玩紧头发，同一只手好似玩揸住电话定系唔知乜嘢咁，总之。 你知唔知 我唔明佢咩求助？ 头先我同两个拍档睇嘅时候咧，我喺度怀疑，会唔会系咧唔知咩特技人咧拍嗰啲电影嚟噶？ 系， 因为呢条片咧横睇掂睇咧都似系，即系都似系造假噶，即系有个人咧。 阿天又睇紧条片，佢真心冇望隔篱线有冇人，跟住就俾架麦斗货车撞低咗。 系啊，佢仲要企得翻起身咧，我系会谂住系咪有人同你讲话？嘿，我哋呢个咩风 show 特技组咧，想话俾你听，我哋特技人咧好犀利噶，咁样拍呢条片都冇事。如果唔系嘅话咧，咁一系就佢系咪真心相信咧？靓系大晒嘅，即系有啲人系会咁谂噶嘛？靓就系无所不能。 我唔系应该喺度过马路啊？ 应该啲人系会让我嘅， 因 为 咁啱咧，佢喺第三线嘅时候个的士真 系 慢， 冇错停 低 咗啊嘛。 咁佢中学觉得啊。哎，我系一个 lady， 系咪？我行过有人撞，佢跟住真系咧回头望都冇望第四线先， 所以 先大件事。 所以呢条片咧，嗱，我哋梗系希望咧，由佢而家出呢条片到而家咧，佢都系平安嘅，因为佢违法咧都系罚下钱啫。我哋梗系唔希望佢身体有损伤啦。咁啊，梗系想呢位女士咧吉人天相。咁但 系 吉人天相之余，系咪如果你有识佢嘅朋友咧，唔系叫你起佢底啊？你可唔可以安慰下佢之余，可唔可以问一问呢位女士？你搞乜嘢啊？ 发生咩事咧？ 哦，真系，究竟佢嗰刻发生咩事咧？特别系咧，有冇一啲即系同佢相关嘅朋友咧，可以见完条片之后咧，话俾我哋听，其实佢嗰日系赴紧一个咩约会咧？ 好有苦衷啊！ 我真系好想咧， 七点几要去 dating 咁样 啊？系啊， 朝早啊， 我直情觉得咧，可以揾咧全港七个编剧咧一齐聚喺度咧，为佢写一个下半集啊！佢究竟系为咗咩原因要着成咁，系 咁 样过马路，但系赶得嚟佢又唔急，系咪先？佢赶得嚟唔急嗰度劲啊嘛！ 系啊， 佢赶时间横过马路，但一啲都唔着急。究竟系嗰个故事背景系点样嘅咧？我真系极度奉劝，即系如果你有佢嘅资料嘅朋友，可唔可以帮我哋填补呢个下半集？ 我真心真系希望佢个冇事啦。虽然见到呢个 就 讲 佢 OK 嘅，咁都希望佢冇事。擦 伤啊，希望就纯粹咁啦。 其实讲真啦，我谂最惊嘅未必系佢 个货车司机啊。 因为货车司机之后就做到呢个酒精测试嘅，咁完全通过咗嘅。但系你谂下，无端端咁样撞到个人，无端端唔知喺边度撞出嚟，梗系惊啦。所以今日咧，司机大佬大家好咧，首先啊，要呼吁个电话1872388，第一格，我想问一下啲司机大佬先，系啊，究竟你哋平时即系搵食车嗰啲司机咧，有冇边啲嘅特别嘅黑点？啲人真系会 盲中中冲出嚟， 就冲出嚟，导致甚至可能有个危险嘅情况啦。不论你有个咁样嘅经历又好啦，或者你可以同我哋分享到边一啲啊？喂，各位司机大佬啊，道路使用者，你会知道啊，嗰啲位啊，成日有啲即系盲中中佢就扑出嚟噶啦，你要小心啲啊！同我哋分享先啦。 系啊， 但系呢个位点谂，你都唔会谂到有人冲出嚟啦。 就系咯， 你又 系啊嗱，然后第二格就真系摆落行人大佬身上啦。 系 咁会唔会你都目睹过咧？香港有好多唔同地方咧，好难过马路噶嗰度。 唔系要兜好远噶。 系啊，可能我哋要咧，直情系用咗一日时间先揾到个斑马线位。 有啊，有啲路系咁样噶，将军澳有咧，叫做长沙环啊，定系 长沙环岛？ 唔系唔系，嗰个叫做咩咧？ 寶 海啊啊都唔係啊，講緊海，哎、 真係幫你唔到噶咁樣， 就係叫做幫你唔到啦，唔係長沙灣道，係幫你唔到。 我哋有聽眾啊嘛，聽眾可以話俾我哋知啊， 係 啊， 嗰條咩道添？ 不論係你哋住緊附近嘅地方，又或者其實講真，頭先我哋見到嘅呢條觀塘道影片啦，其實如果你真係要過馬路嘅話咧，一邊咧就近到觀塘站，一邊咧就牛頭角站，其實中間咧都幾遠，雖然都仲有幾條行人天橋，但其實行人天橋有陣時都係令到人哋卻步嘅地點嚟㗎。哇！我兜咁大个圈，我先至上到去过少少嘅马路，不如我冲咗佢啦。我哋梗系话唔好啦，但可能喺唔同嘅地方都有，都欢迎你咧同我哋分享。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啦。你有冇遇过呢啲惊险嘅事情咧？一字一句的唱着 ，Hello Hello， 写下渺小的字。用尽全力，只希望你被感动。直到那天再对你说 hello hello。为你歌唱的歌颂。是令人着迷的歌颂，难过是披着我脆弱歌颂。重新定义人生的梦，带给我光芒的冲动，如此疯狂也执着，是我 JJ 林俊杰同埋萧敬腾 ，Hello。 风骚即安常识问答比赛现在开始。第一题，请问在恶劣天气下，雇主要为员工制定什么计划？ 当然是旅行计划啦，唔通仲开工咩？ 错啦，应该是制定呢个交通安排同埋撤离路径啊。 答对。第二题，咁员工啊真系要开工嘅话，咁请问要有咩装备？ 唔使装备啊，俾我早啲走就得噶啦。 错啦，起码都有雨褛、防水衣同埋反光背心。 好醒啊，答啱晒吓。想知多啲咧，就要听住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即安》短剧。风大雨大停一停，注重安全先至醒。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程振鹏。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我哋今日咧订低咗一个题目啊，就系、是、有一条观塘过马路嘅奇女子片段，引发大家嘅讨论啊。 系啊，真系我睇咗好多次咧，觉得匪夷所思啊。 系啊， 有听众即系喺度留言话，其实嗰度咧都成日有人乱过马路噶、啊，真系啊，好危险噶、啊，真系。 嗱，所以呼吁大家打电话嚟啦吓。 系啦，18723881872388系我哋嘅电话号码。不论咧你见到有啲乜嘢咧，呢啲过马路嘅黑点啦，路人要小心，司机要小心嘅话咧，都欢迎你打俾我哋，新闻之后听你嘅电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沙田沥源村六泉楼再多四名居民确诊新型肺炎，早上至少有两名成人住户同一名婴儿跟随救护员上救护车，当中有人话自己冇病征，亦都有人拖住行李箧，暂时未知道系咪会送往检疫中心。现场所见，清洁工人继续为大厦嘅公用设施消毒，亦都有工人喷洒消毒液。有職員在大廈的地下大堂收集住戶的深喉唾液樣本和派發樣本樽。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超接受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訪問的時候說，沙田瀝源村六泉樓的居民無需撤離，但是由於檢測不能夠避免有假陰性，為穩妥起見，強烈建議他們接受14日醫學監察，停止高危活動，包括翻工和翻學。又說居民不應該搬到親戚的家居住。至於附近社區人士如果有呼吸道病徵，應該接受篩檢。他認為今次會不會造成大型傳播，要視乎未來幾日的追蹤情況。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預料，由於再新增本地確診個案，而且源頭不明，相信政府再次延長限聚令的機會較高，亦都需要給予時間當局做流行病學調查，最擔心在社區廣泛爆發。許樹昌在一個電台節目說，不排除有外地回港人士在14日檢疫過後才發病，或者病情輕微，沒有看醫生，導致社區有傳播鏈。警方就六四燭光集會向支聯會發出反對通知書，支聯會主席李卓人質疑警方借疫打壓，禁制所有政治訴求集會。李卓人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過去30年堅持六四集會，即使遇上大雨和停電都沒有停止過，成為港人集體回憶的控訴。今年無法再舉辦，他感到唏噓，更憂慮的是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的情況。但是他重申，支聯會不會改變五大綱領和口號，包括結束一黨專政。他說支聯會六四當日會有100個街站派發電子蠟燭，他們會按社交距離要求，當晚每8個人一組燃點蠟燭進入圍院。節目曾經邀請警方接受訪問，警方以書面回覆說，經過風險評估，認為有關公眾集會屬於人多聚集的高危活動，相信會增加參與者感染病毒的風險，因此根據公安條例發出禁止通知書。 美国明尼苏达州非裔男子弗洛伊德遭警方压颈之后死亡的事件，家属不满官方的验尸报告，自行委托两名医生验尸。报告显示弗洛伊德是死于窒息，他的颈部和背部当时遭到警员压住，无法呼吸，相信他被送上救护车之前已经死亡。由家属委托的验尸报告和官方早前公布的有出入。官方的验尸报告指弗洛伊德死于心脏疾病，加上体内可能含有毒物质，在被警察压制的时候导致情况恶化。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但是天气仍然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一点，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23点，升90点，总成交金额59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2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74点，跌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1.6，升2.6；美团点评145.1，跌4.9；盈富基金24.14，升1.6。阿里巴巴200元，跌2.8；港交所286.6，升3.8；中国平安78.25，升0.5；中芯国际18.46，升2.8；友邦保险67.85，升1.75；华电福新系报2.39，升0.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72，瑞士法郎0.961，加元1.356，人民币7.12，英镑对美元1.248，欧元对美元1.113，澳元对美元0.67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8。日经平均指数报22317点，升255点。港金现价报1608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7.48美元，卖出1738.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二台六月 Summer Fun， 白元浩和你寻开心。 乜嘢方法令你减压同埋保持笑容呢？ 我将两个方法二合为一，就是运动加埋音乐啦。一有时间我就会跑一跑，松一松，顺便用汗水带走负能量。另外就是听下 J-pop 日本的音乐啦，入面的信息同埋节奏带俾我好多嘅正能量噶。当然啦，如果可以两样一齐做，咁就真系连瞓觉都可以保持笑容啦。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糖水滚糖鱼，主持大兜乱， 亲上再加亲。 星期二最强独家 ，Made in Hong Kong， Love in Hong Kong， 有桂花田。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真系噔噔噔噔噔。 二台通识60秒， 呢排天气又热又潮湿，个人好似瞓极都瞓唔够，又周身攰赖赖咁。听人讲咧，食啲胡椒可以帮助去湿，你觉得呢？ 咁啱嘅，我最近咧都睇紧本书啊，佢话胡椒系世界上最古老嘅香料之一，喺史前时代就已经被印度人用嚟做调味料，而喺古埃及仲会用胡椒作为陪葬品添啊。 而在16世纪开始，胡椒就被带到去东南亚地区栽培。印尼就是其中一个盛产胡椒的国家。印尼苏门答腊岛曾经是东南亚的一大胡椒产地兼胡椒贸易中心。 特别是位于苏门答腊西北部的亚齐王国，即是现在的亚齐省，在19世纪20年代生产的胡椒总量占全球一半以上。不过后来随着荷兰在印尼的势力扩大而拱手让人，胡椒的地位亦都渐渐被其他稀有物资取代了。 想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三八，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M 点进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各位司机你哋好， 各位行人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都半啲你先都好啊， 三大哥你哋好， 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 好啦好啦，司机大佬大家好，我哋今日讲咧过马路嘅呢啲黑点咧，同埋危险嘅情况，咁啊呼吁大家可以打嚟1872388嘅吓。 啊，讲听电话之前啦，报一报个天气先啦，因为又延长咗啦。而家嘅气温咧就系29度，相对湿度咧系79%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嘅2:30。 系啊，听下节目，放松快活人。 系啊，你去放 lunch 之前咧，听埋我哋究竟有咩预告俾你听咧？边啲马路唔好乱过。 其实任何马路你都要小心过噶啦，但有冇啲好过分嘅咧，听听咧，我哋第一个电话， hello, 阿 May 同我哋倾下先，好唔好啊？ 阿 May， 阿 Sam 啊，阿 Sam 啊， 阿 Sam 系 阿 Sam，hello 你好，阿 Sam 系 Sam， 系华田你好，阿 华 田你好， 你好 Sam， 系啊，早早早， 喂，你有啲你系即系揸车嗰个啊，试过遇到啲好危险嘅事情啊，定系乜嘢情况啊？ 试过一个都危险嘅事情，类似啱啱嗰条片嘅，嗰条片我嗰一朝早已经有群组发咗出嚟俾我哋睇啊， 系系。 跟住咧，你 咁我試過最危險嗰一次咧，就喺加士居道咧，方向葵涌咧落斜路，但係有個人咧就唔知坐住個類似 Jeep 嘅電動車，就打橫咁橫過過去咯。 唔係嘛 ？Jeep 嗰啲電動車啊，即係而家好興㗎。 我唔知可唔可以形容多少少咩 Jeep 嘅電動車啊？ 佢係似滑板車，但係咧佢咧好似係可以坐落去嘅 Jeep 度咁嘅樣嘅。 即係因為而家咧好多唔同嘅呢啲叫做好似驅動嘅工具咧，咁可能有一款咧，雖然我冇見過嗰隻款，但我諗佢嘅形容就係佢成個 Jeep， 咁啊 Jeep 咪其實如果你推嘅咪喐得噶嘛，佢嗰個形狀可能似係成個 Jeep， 咁啊識得喐嘅。咁啊你當係一種即係電動嘅工具咯，形狀冇所謂嘅， 你可以坐上去， 可以坐上去嘅，但係佢喺個加士居道天橋嗰個位度橫跨出嚟啊！係 啊係啊，哇！當時我仲要係前面有车挡住我，我咁啱就抽咗去慢线，佢就咁啱前面快线嘅人咧，又仲要让佢行，咁我争少少就真系已经俾佢KO 咗啦，就 嗰度好繁忙噶，同埋嗰度真系唔系行呢啲车，唔系即系咧，佢本身其实都唔啱行啦。 我 快 想知佢喺边度晕到嗰架车， 走出嚟啊？ 系啦，佢喺边个位上到去嗰度过马路嘅咧，真系好神奇噶。 唔系佢加时喺度落天桥， 即系佢系好自由咁样横过去，佢好似。觉得就系你撞埋嚟都我都唔惊你咁嗰啲嚟 嘅 又系， 唔系佢又急唔到嘅，嗰架电动车 好慢嘅，好慢 嘅，嗰架电动车又唔快得咁样真系，哇！但呢个险象环生，其实你同佢争几远嘅嗰阵时会？ 我谂啊，一个人嘅咋？ 哇！你有冇拨佢啊？ 系咯， 系啊，即系啱啱系佢擦边而过咯，同佢。 但佢个样系其实有冇望过咧？ 佢仲 话 好悠闲咯，阿 Sam 就话 佢冇望过路面情况噶。 我觉得佢系冇喎，完全同头先即系嗰条片嘅女士一模一样咯。 咩年纪啊？头先嗰个伯伯嚟。 我系做街车嘅，我周围都会周围走嘅。 系。 呢条片嘅事发地方咧，都系我屋企附近。 O、okay、 K。其实都好多人喺度过马路嘅，经常都有。 好多 大路。但到呢个位，其实好多人。直情我都 唔 知点形容啊。 冇马路就 冇天桥，斑 马线 就 过去， 就咁乱过系多嘅。 系，经常都呢个都有过嘅，同埋第二个位就系、是嗰條片咧就落斜噶嘛，寬難道落斜位冇耐嘅。 係 上斜之前咧，靜安街有個位咧都係經常有人喺度橫過馬路嘅。 哇！ 即係對面有個巴士站咧，啲人咁橫過去坐巴士咧方便啊嘛，佢哋。 但係 跨八條線都遠啊！ 頭先嗰個位咧，佢都仲要可能有個燈位，即係話 停一停 啊停。我意思是话即系佢唔使跨栏啊，但系头先你讲紧咧对面巴士站嗰位，即系话你楼下嗰度咧，嗰度真系要跨栏噶，佢冇位俾嗰啲人可以就咁行过去噶，系咪啊？ 系啊，剪咗好熟啊，系啊，圣安街嗰度咧就条花果花草咧， 花草好阔噶， 犀利喎！佢哋都系照咁样攀山涉水噶， 系啊，冇错。但其实嗰度咧，其实有隧道过嘅，其实不过个隧道就远少少，同埋长嗰条隧道。 咁你哋啲司机大佬咧，系咪真系一凡系去到呢几个即系所谓骑呢位咧？你会唔会真系自己都收收油先噶？ 本身呢个位咧，好多年前会有摆晒相嘅，所以我哋习惯都会收咯。 嗯， 因为如果唔系人出嚟，真系好麻烦嘅。 下次影快相，可唔可以影埋嗰啲人啊？乱过马路影佢相啦，真系真系。 系啊， 因为佢系可能会影响到，真系啊，累到个司机大佬着噶嘛，系咪先？呢、這个好紧要啊。 哇！但系我谂啊，嗱，你话你见过好多人横过马路咧，但系好似今次嗰条片咧，嗰个女士，无论系衣着啦，佢嘅气质啦，佢嗰种悠闲咧，系咪都属于罕见呢？ 其实冇关，完全冇关系噶。就算我哋成日经过咧，上环李宝春咧，其实嗰度都好多人就咁成，就系咁横过马路嘅。其实着西装又好。着得好盛装都好， 西装都有啊， 唔系西装都跑得喐吓，佢着高踭鞋啊，真系 又系， 系明白。咁所以其实即系阿 Sam 佢就真系见多好多啦，即系呢一啲咁嘅黑点，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啦。 几句已经讲咗出嚟啦，首先多谢晒 Sam 你嘅电话先 ，thank you， 路路平安，路路平安吓。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你都可以同我哋分享噶吓。 司机大佬，大家好。 好啦，下位听众边个啊？ Hello， 你好， 陈生。 陈生你好 ，Hello，Hello， 三位好。 咩生话？恒啊， 陈 哦，就系咯，陈生咯， 系 啊，陈生系你咯，系。 系，你又有啲乜嘢嘅经历可以同我哋分享下？ 我揸车我成日都会经过佛光街噶， 佛光街 喺佛光街天桥落车嗰个位咧， 系。 系啦，嗰度成日都会有个轮椅伯伯揸住部电动轮椅上车落车。 哦，电动轮椅上车落车。 咁 系啊， 但系 但佢就喺正掟掟条物，系啦，佢打环定点过啊？ 佢唔系挨边噶，佢揽住最埋边嗰条线去行。 即系其实佢当系一个正常喺度喺度行车， 佢净当自己系架车， 好似自己行咗条行车线咁咯。 哇！但系咁不如你话俾啲即系唔系揸车嘅朋友听咧，对你哋嘅危险性系啲咩咧？诶，可能有啲人听到话，咁佢都系行到最左唔阻你哋噶，系咪？ 佢贴边嘅， 系啦， 佢喺慢线，佢系行慢线中间，佢唔系行慢线嘅侧边。 哦，行中间啊！ 系啊，因为落车嘅话，其实有阵时真系得唔切。 哦，系啊，啱啊。 喂，但系你会唔会可以都讲到个地形咧？就系、是、如果佢唔系行喺呢条马路度，其实佢有冇第二条路咧喺嗰度通过？ 因为咧，我自己咧有一啲坐轮椅嘅朋友咧，佢哋都真系有同我分享过嘅。佢哋就话咧，有阵时唔系我被逼行街线噶啦。当然你头先讲呢位伯伯 系 嗰条系正中间添，佢话我只可以行马路，系因为咧又上又落嗰啲咧太多，系咪我根本就嗰啲博位佢搞唔掂，唯有咧就迫于无奈就要咁样。佢嗰度其实有冇第二个选择嘅咧？呢位 uncle。 佢埋边系有行路嘅， 如果佛光街系啊，佛光街嚟讲咧，其实因为嗰度唔系多行人路行，即系唔系多行人行嘅。 系 嗰度其实佢上路面应该可能都、OK ， 但系嗰个路面会唔会多博位上上落落嘅咧？ 系多嘅，都有嘅。 唔会噶，系上都系一条好平嘅斜路嚟嘅。咁、但系就一样嘢咯，咁。可能如果轮椅再加多一两个行人打横行嘅话，系唔够行。 O、okay, K， 即系行人路就够阔，俾佢行嘅咁样，你都觉得几平坦嘅，即系可以同我哋个担心就会唔会好多博位上上落落嗰一级嗰半级咧，其实对于轮椅嘅朋友嚟讲系吃力嘅，但都唔代表即系走晒出个马路度就啱。 唔得噶，嗰个危险。 其实如果佢唔行，即系唔行条线嘅中间，我谂大家都可能会就到嘅。但如果佢行条线嘅中间，如果有大车行过。真系就唔到嘅话就好危 险。 系啊，唔系，但系咧嗱，我又估到佢有个即系嗰个思考方式系点咧？啲单车以前都试过噶，佢就挨住左线最边边位，佢谂住让俾你行啦，佢谂住自己安全啲。咁但系咧，真系有好多车咧，佢就话：咁你让我就真系咧，你埋边啊嘛，我就喺隔篱行。咁、反而咧就其实危险啊，因为咧大车喺隔篱。 折过咧，佢有机会啲气流都会卷到个单车啊嘛。咁所以咧，后来咧有啲单车友咧，如果佢有三五架嘅话咧，佢就索性咧我压翻喺中间咧，因为佢享有翻佢嘅所谓嗰个路权。咁起码咧你就唔会喺佢同一条线嘅隔离位走过。可能你话你喺中线度行，起码都同佢慢线咧保持距离咁样咯。所以呢个轮椅伯伯咧，佢会唔会又觉得如果佢行到边咧，有啲私家车唔生性咧，佢就同佢平排就走咧？ 系， 其实会唔会仲危险啊？咁样， 但系其实。最危险的情况是因为那里是落车位 是 比较同埋是很多巴士。 哦大车添有。 啲巴士如果望住佢呢行到一半可能要抽头转线咯因为就。 其实对成 你唔到隔离譬如右手边嘅车嘅话咁可能有交通意外。 係要隔离线都危险其实。 因为讲落车又真係争啲嘅。即係人哋冇諗过有啲即係前面有咩㗎嘛有啲叫因为如果即係忽略咗佢呢以为佢喺埋线仲惨係咪先去到就哇原来你我前面㗎。 总之其实你出到嚟马路就好危险㗎啦。 认同认同啊。 都系小心啲好。 因为马路上上面基本上冇人 会 预计到有电 动 轮椅行， 系啊，啱啱啱。不过我谂电动轮椅啦，或者头先上一个听众讲咧，嗰架电动车咁样打横行咧，可能佢哋梗系觉得我有碌啊嘛，有碌唔行到咁样噶。 我都系四个碌啊， 我都有四个碌 多系咪啊？总之就要小心啲啦。多谢晒陈生你嘅电话，路路畅通啊！ 电话码18723888啦，唔知你有冇类似嘅经历啦吓？ 要放。笼内有月光，回忆泛黄，丛林越过又有山，不要紧，斗志高昂。在盼望里遇见失望，行着爬着沿路肮脏，有浪困住我，便有彼岸，谁未原谅缠住不放。 佢唔知系唱紧边度地方嘅困局咧吓，讲紧我哋嘅社会，讲紧我哋嗰条马路。 系 啊，佢系岑灵仪啊吓，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8啊，你有冇见到啲嗰啲咩电动轮椅啊、电动车啊，仲有冇啲更匪夷所思嘅经历咧吓？ 系啊，或者边啲位置咧，其实真系好难过马路啊，搞到你都忍唔住，不如就搏一搏咁啦。 系啊，好啦， 打咗个电话俾我哋，我哋即刻听下一个嘅电话号码。 系陈小姐， 陈小姐， 哦，黄小姐啊。何 小姐， 对唔住，我要清一清你耳仔啊！真系，黄小姐你好啊，风叔 何小姐你好，系啦，你个经验系乜嘢啊？ 我经验我系跑喜欢响街跑嗰啲嘅， 系 咁咧有阵时咧就跑街咧，咁有好多人咧喜欢咧就跑马路边啦，吓嗰啲马路边咧有阵时佢哋系完全系跑得好开，即系好开个边嘅， 即系跑到路中心咁滞啦，系咪啊？ 差唔多咯，有啲就有啲，因为有啲路好窄噶嘛。咁佢哋跑完全系唔睇，即系当架车会就佢哋咁咯。 你系边区啊？你边区街跑多？ 其实我区好区都有嘅，香港啊、葵涌啊， okay. 或者九龙区都有嘅，我都见过好多。 咁你见到哦？ 有冇话你见到咧？边区系即系最严重嘅黑点啊？咁样？ 其实区区都有， 区区都有啊！真系 系啊，因为每区咧，佢哋如果跑街咧。是有啲係冇行人路比較窄啲嘅、 哦， 或者有行人路，但係佢哋都唔跑上行人路嘅。咁、香港區就比較多啲嘅，其實我覺得。 哦，係咪因為港島啲街嗰個地形啊，真係又太窄 啦， 已經 好多係啦，係啦，係係。咁有一次我就聽唔聽到？ 聽到啊， 聽到 啊， 清楚。 你講啊。 有一次就喺跑香港島嘅，係跑落西環嘅。 嗯。 咁嗰個人咧就係、是、佢。我哋見到已經是跑緊路邊嘅啦，你知港島嗰條幾窄噶啦，即係一來一回一線嘅啫。咁咧，佢就跑跑下唔知點解，突然間即刻轉彎跑過對面馬路，係完全冇睇架車，啱啱有架車嚟緊。 哇！ 好彩嗰架車得得切。 哇！咁又太過分啦！ 其實你喺隔離睇到都真係驚心動魄嘅喎，係咪？ 係啊！ 我哋直頭睇住啊，幾驚啊！ 嗯， 系睇住嗰个司机系真系好彩，得停咗，撞唔到佢咋。 因为呢个其实我觉得个行人真系绝对有责任嘅。嗱，你既然都跑得出马路，算啦。你话你自己想负责任嘅话，你望下车先得噶。你一转就转，你当喺马路度。 同埋有阵时咧，好多人跑紧步嗰阵时咧，同时间系听紧歌噶。 系啊， 究竟咧路面咧有冇车经过啊？后面有冇人 boot 你啊？佢都可能去到好近先至听到。其实嗰个危险度对于任何人啊都系危险咗噶。 系啊，不过 佢哋有阵时跑出去。路边嗰时都唔会睇有冇车嚟紧咧，就即刻跑出路边、就继续跑嘅。我见过好多， 即系嗰啲人咧会觉得随心所欲嘅，即系突然间咧，因为通常咧佢都系攞住啲歌嚟陪住咧，呢个好严重嘅，即系对于系啊望咗我咧，跟住话我想即系可能即系听歌嘅时候咧就吹啦，根本咧嗰、那个意识系低咗。 但你知唔知道就算喺运动场跑步咧，嗰阵时我有上过一两堂嗰啲跑会嗰啲咧，其实佢哋都有规矩噶。你如果喺那个所谓的 track 度咧，你要由里面跑翻出去咧，个教练都会话：唔该，你望清楚有冇人跑紧。 你望一望后边、啊。 同埋，就算你喺跑道上面都有，真系有分快慢线嘅。喺运动场里边咧、喂，佢话你如果跑得慢嘅，你唔好阻人哋，你喺翻自己条 track 度。咁、所以其实你出到马路， 其实好多跑友都系咁 嘅。系啊，你出到马路就更加要小心啦。 唔系，都劝住大家啦，唔系唔俾你听歌，你听一边啦，好唔好啊？即系你唔可以听晒两边。 系啊， 揸车嘅朋友都唔可以焚机嘅喺架车。 系啊，仲有一样，你如果你都系跑开步咧，你有冇留意早排有个新闻咧，就话呢、這个青山啊先啊，屯门公路嗰度啊，下边嗰、那个青山公路，青山公路上面就屯公，下面青山公路，咁咧好多人跑步咧，佢话咧有人咧就由左边就行去右边。又係想跨過個馬路咁樣啦，咁、本來都已經即係衰衰地㗎啦，咁樣因為嗰度係車路嚟㗎嘛，點知中間呢原來有個 gap 啊，真係直情有一個坑呢，係啦，可能阿何小姐係咪都睇到。佢跌咗落去啊！系啊，嗰、那个咧，后来我哋即刻都 send 俾啲跑友听咧，咁佢哋嘅回复就话： 小心陷阱、啊！ 我系好遵守规矩，我唔会咁样横过马路噶。我话 OK。 喂，咁你遵守咪好咯？咁都提啲人，即系可能佢有啲真系会咁样过。 你冇谂过遇到个马路唔系俾车撞喎，喺嗰条坑啊！佢以为系连接咧， 真系有个 trap 俾你。 佢以为无缝交接，点知跑到中间咧，嗰单新闻就嘣，佢跌咗落去啊！ 系啊， 系啊， 有啲咧跑步嗰阵时挂住倾偈咧， 系 咁咧跑下跑下咧，就可能两个。排住，但佢又跑住路边嘅喎，咁、变咗咧，即系佢哋系冇意识嗰个安全感咯。 都系， 系好多呢啲咁嘅人，我哋即系因为成日经常跑街咧，见到好多类似呢啲咁嘅人，但系我哋又唔会走埋话佢，可能唔高兴噶嘛， 系 咪吓？所以变咗，我觉得系即系响讲开咁，我都劝喻下嗰啲即系跑街嗰啲人咧，即系其实都有个意外咪试过，我唔知道你有冇听到个新闻咪？ 系点样？ 一个好跑得好劲嘅跑手咧，就都算有啲名噶啦，又唔系好出名嗰啲，即系 咁就係勁嘅，咁佢又係練跑嘅，咁又係嗰啲跑啲村嗰啲嚟嘅，好似上次嗰單，好似大埔嗰單嚟。 跟住咧， 嗰、那個咪撞死咗嘅。 佢俾咩撞啊？即係汽車。 私家車咯。 私家車，因為佢跑咗出去。 佢跑路边，佢系流跑路边嘅，佢唔系，我谂应该佢唔系突然间入嘅，但系佢系跑路边咯。但系有啲跑路边跑得好出嗰只噶嘛。咁如果你当你得两条线来回线好窄，你知嗰啲大埔嗰啲有啲村即系嗰啲公路咧，都系得来回线嘅啫。如果你跑出啲咧，咁啲车有对头车噶嘛，咁佢一埋啲，咁就有机会见唔到佢，就撞到佢噶啦嘛。 喂，如果系咁咧，不如 夜晚 系跑夜晚。喂，如果你建议啊，有冇边啲你跑开嘅嗰啲马路嗰啲路线咧，其实系零舍危险咧，就唔适宜噶啦咁样。 嗯， 其实好多嗰啲譬如类似对头车嗰啲线咧， 系 好少好窄嗰啲咧。 哦，就唔好啦。 嗰啲真系系啊，嗰啲真系尽量 跑翻行 人路。 好啊， 跑 多谢晒 何小姐分享 啊， 即系跑街都要真系遵守交通规则啦。 系啊，我见到网上面都有好多听众留言俾我哋啊，有多过一个嘅朋友咧都话显径站外面嗰个十字路口啊吓，佢话经常撞车。运输署咧改咗其中一个灯位咧，就做呢、這个即系已经改咗噶啦。但系咧即系都喺二月十四号到而家咧，好似已经有七宗 嘅 意外发生咗啦。 系啊，所以大家都真系要小心啊。 有人咧就话南昌街、钦州街嗰段、宇宙街大量乱过马路嘅人要留意啦吓，咁样。 咁另外咧，即系好多听众都话咧，好多人咧都系用即系觉得奉旨，我行过马路，你唔系撞过嚟啊马嗰个心态咧、 哦， 真系要改啊，真系。 冇错。 喂，佢唔系想撞你，但系你真系失惊无神喺条车罅度走出嚟嘅时候。 另外咧，头先你咪讲青山公路嘅，阿 K C 听咧就话葵涌青山公路加翠园嗰度咧系冇灯位过马路嘅，但可能咧大家都要特别留意啊，即系冇得俾你过， 系啊， 就代表你可以乱咁过。 嗱、雷暴警告去到晏昼两点半啊，我哋放 lunch 嘅时候小心啦，听日见， 拜拜。